恒生指数报20238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2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4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8，升8毫；美团160.7，升1个；中移动51.45，升9.8；快手67.45，升4.1；阿里巴巴83.15，跌4.5；盈富基金20.48，升0.6；汇控51.25，啱转咗去51.3，升0.9；李宁52蚊，跌2.5；京东集团199.9，跌7。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35，瑞士法郎8.168，澳元5.575，加元6.123，新西兰元5.09，欧元8.414。每百日元对港元6.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0点，跌17点。港金报174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59美元，卖出186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杯道路去山景村方向，近住屯门西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杯道路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屯门西铁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啊，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就在丽晶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锦田八乡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半山区帝景园一座、东涌影湾园影图轩七座、石塘咀坚尼地城海旁6-8号泽安阁。将军澳维景湾畔一座、葵涌葵联村联姻楼、黄大仙上村超善楼、长沙环海乐苑海沙阁、旺角金林街38号广富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10座、鲗鱼涌南丰新村8座、马鞍山海柏花园4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同打机啊、读书啊、打工一样是按部升级的。即是咩呢？即是话你打咗第一针就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咁样疫苗通行证呢才可以继续生效㗎。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在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到新冠康复了一至三个月增加了眼干的症状和风险。干眼症最基本其实就是做一些眼帘的护理热敷清洁，建议用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造泪水，其实是不会因为滴这些药水而依赖了它。但一些严重起来的病人我们会开一些消炎药水给它，都是视乎个患者的临床需要又开给它。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片灵感即刻到。 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日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演。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日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前 当时阿 J 咧冇头绪嘅，唔知点写呢一首演唱会主题曲好，但系咧上网重温咗一啲同乐文嘅片段，一睇又好得情绪涌现。于是乎喺钢琴面前咧，好快就弹咗呢个 melody 出嚟。作曲关心妍，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关心妍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一客家婆。 早晨早晨，活力强。 你活力收喺边啊？可唔可以攞多少少俾我睇睇？活力强讲嘢，但系点解好似你乌龟爬？ 唔系啊，今日几好啊？ 系嘛？今日 系啊， 好粉色，系好粉色，粉红色嘅。 好啦， 今朝早上从阿李婆身上得到个教训啊！人生咧真系吓有高有低啦，有行有停啦，咁样系咪啊？你会唔会打算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人生里边嘅交叉点啊？ 完全冇问题，完全冇问题。 佢去咗另一境界啊！ 系啊， 另一境界。呢个咧可能咧对于年轻嘅朋友嚟讲咧，即系好执着嘅，或者系觉得咧唔得，我一定要嘅时候咧，你会知原来世界上有啲嘢 嗯， 都是需要适当时候咧， 放弃就要放， 或者转弯，或者转弯， 系啦，要放手。 有一个说话咧讲得好好嘅，佢话前面唔系冇路，嗯、不过咧就要转弯啫，转咗弯就有路噶啦。 系啊，唔系噶，转咗弯其实揾唔到位拍，都系一样，呢个咧好一条。 对于一个驾车一族嚟讲咧，我相信咧都可能即系经常会遇到嘅事件。 冇错啦，咁啊事发咧就因为琴日，咁我好开心嘅，咁、做完节目之后咧，因为我发觉咧啱啱过去咗嗰两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咪会星期一都会介绍电影噶嘛，我系发觉咧就其实马老师咧介绍。嗰兩套電影我都非常有興趣，咁、我就有一套咧，我就直頭喺自己嘅手機嗰度咧揾咗佢嘅 trailer， 睇完之後咧，我發覺我一定要去睇。 咁犀利！ 所以係啊，講緊嗰套嘅就係《伊朗式英雄》，因為我係中意呢一個嘅導演，佢所一系列嘅導演嘅戲咧、都係好好睇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就直頭係非常之神心啦。咁喺隔日之前嘅話咧，我已經係 book 曬佢嗰間餐廳嘅食嘢啦。 即係附近有間餐廳 book 埋啦。 係嗰個電影中心，電影中心有冇？ 即係差唔多咧， 即一條龍嘅， 一條龍嘅服務， 訂嘅訂曬。 係啦，我已經訂咗位啦。跟住咧就直頭係喺嗰度亦都買埋飛啦。咁我就諗住咧一心咁啊，琴日咧我哋就做完曬嘢之後咧，我亦都抌低咗馬老師同埋我哋嘅嘉賓。咁跟住咧就我話。 我得啦，我唔食饭啦，因为我乜乜乜乜咁样，咁就话老师你祝福我。好啦，跟住咧我就一路揸揸车嘅时候啦，系啦，系咪 Happy Me Time？ 文清瑞嚟啦， 系啦，嚟啦，我电影中心我来啦，得啦，得啦，得啦。点知咧一路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咦，点解会咁样嘅？成个区咧比我以前嚟嘅时候咧好唔同。你会见到嘅就系所有嘅 路都有车， 可以泊车嘅地方都泊满晒车， 唔系唔可以泊车嘅地方都泊满。 冇错，佢个区可以泊车嘅地方都泊满晒车， 无论泊唔泊到车嘅地方都 有啲问题。 系啦， 咁我以往咧我就会成日去有某一个地方嗰度系泊佢嘅时租嘅。当我去到嘅时候，佢满。咁跟住咧就前边仲有一架车咧就已经咧掉头走啦。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咦点解咁奇怪咧？以往系未出现过咁嘅现象嘅，但系真系好好。泊车嗰个姐姐咧已经同我讲啦，佢就话你系咪等时租？我话系。佢话你系咪睇电影？我话系。咁我就咦点解你会知嘅？好奇啊！ 多数都系啊嘛。 系啦， 所以阿发发上次换你系咪换嗰条咩鲨鱼啊？因为之前有 换鲨鱼佢讲嘅， 十万个人嚟做过呢样嘢。 系啊，咁跟住身边我就话：，姐姐，点解你会咩嘅咧？即系话完全知道我究竟嚟呢度做乜？ 你就系李成实个妹。 冇错啦。咁跟住身边咧，佢就话因为咧就咁嘅，时租好难再揾噶啦，因为附近呢一度咧啲车已经泊到满晒噶啦。 睇看透世情噶啦。 系啊。 佢日日喺度翻工，佢点会唔知？ 亦都见好多人喺手嗰度搣晒啲飞，然后走。 因为佢话佢好惊，若果咧你已经系去遇到啲时间好问嘅咧，你一定等唔到。 戏都睇唔到， 冇错。咁佢就话你起码预等半个钟头或以上，你得唔得啊？你嗰场场次系几时开啊？ 行行 我嗰时候系得嘅，因为我 系 预早咗九个字去，因为我要食嘢嘛。咁所以我 系 预早咗九个字，只要一个钟添啊，唔止九个字。咁跟住我 其实都稳 阵 啦。我谂你当时嘅心情仲系好 relax。 我好有时间系咪？好有足够嘅时间，我就得我可以等。点不知一路睇滴啲时间嗰阵，哇！我啲汗都开始滴。我就发觉我就系咦唔系，我等咗十分钟，我觉得姐姐应该讲得啱嘅。咁我就话我无谓嘥呢咁嘅， 因为你冇乜时间继续消磨喺呢度。 系啦，咁我就觉得就系，与其咁样守株待兔，不如我主动啲睇下附近有冇地方可以。 主动出 街都会 系啦。咁我懒醒，因为如果喺油麻地嘅话，大家都知道油麻地有个多层停车场啊。曾经 嗱，不过嗰个都唔系多位噶，即系佢多位，但系亦都系爆嘅，经常爆嘅。 至少我觉得我可以喺嗰度等，会快过等呢个时租咯。点解正我去到嘅时候，佢已经变为一个系啊，佢已经变为咗，佢已经拆晒。 系 咁，但系咧冇错，但系喺个 Google Map 里面系仍然有呢一个地方噶吓。咁 你问马小强啊嘛，成日睇咸戏嗰度系咪？ 唔系，佢嗰度都拆咗啦。 我嗰度冇拆 啊嘛。我唔系话你 嗰度冇拆， 你睇戏留低好多脚毛，嗰度已经拆咗十世啦，变咗一个戏曲中心。 OK。 咁所以咧，咁我就應該兜咗去之後，發覺就咦冇啦。咁跟住咧，已經第二次撞板咯。咁覺得時間一分一秒 消磨咗十分鐘， 我唔係辦法啦。我就即刻用我 Google Map 就睇下，就最近我覺得我又識嘅，同埋嘅就係我至少可以 manage 到嘅地方乜嘢咧。佢已經指到我去到朗豪坊啦。朗豪坊其實係遠嘅嚇。咁我見到嘅就係唔係喺朗豪坊嗰度行過去嘅話，其實大約係十零分鐘，我都仲有時間可以俾我。咁我有希望，好我唔理啦。咁就哇一支箭咁飆過去，都係滿座。 朗豪坊， 因为你系有咁嘅情况，佢又有咁嘅情况，即系大家喺个区咧都会面对噶嘛，唔系净系你面对。 我相信应该系所有嘅人都 系 好似我咁样心急如焚。但系重要嘅就系话，如果佢有一两架车等，我都仲冇所谓啊。佢系一条龙 ， 所以咧其实我估计应该都系唔得噶啦。再睇睇个表，哦，嗰时已经3:04， 几点开啊？ 3:30。首先我已经 miss 咗我食饭嘅嗰个 appointment 啦，咁我就我竟然冇嘢，咁我就同自己讲，唔算。唔紧要啦，你又可能呢个系一个缘分，系咪？咁我就话咁算啦。如果系嘅话，一阵间 先睇啦。 系啦，就算我泊到车，我俾我而家泊到车，我行过去其实都开咗场噶啦。 同埋你都唔知要等几耐。 咁你何必要勉强咧？ 系啊，啱啊。 咁同埋又落好大雨，咁你喺嗰个区嘅话，你都知道噶啦。我转咗个弯，我已经等咗四个字啦。 当你一决定咗唔睇啦。是不是真的松晒？ 即刻成个人舒服晒。 不需要再为呢件事，人生就很多嘢，放低就要放低，不要再等。 咁我回咗屋企之后嘅话咧，我又发觉几好。 咩事啊？ 因为我喺我自己嘅一啲嘅平台里面嘅话咧，我找到我要睇嘅嗰套戏。 人生当有一道门闩咗，就有一道门打开。 冇错， 马小强道门打开咗，你入去啦。 哦，我出去先。 千里今晚很想，行着又换来代替闷。 天是冷的，但你是暖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千里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 足以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要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Yeah. 看清我古巴，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或 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苦，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满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明知假使放夫，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潮流兴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兴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好啦，以前咧睇嗰个细细哋嘅古仔咧，就话有个细路仔咧喺屋企咧伸只手落个花樽度，一路都唔肯伸翻出嚟，咁啊棘住咗，攞唔到啦。收尾咧，先系妈咪就话你到点解啊？系咪真系棘住啊？原来收尾佢终于放手，然后先拎到出嚟。咁、原来人生有啲嘢就系你捉住咧、你点都好似你琴日如果你、你继续执着咧，你一路系要揾咧。咁可能氣又睇唔到，再掹多啲添。 又咁樣，我覺得係有幾個唔同嘅心理關口嘅要過㗎、 嗯。 就係、你未到嗰個時候嘅時候嘅話咧、你係要執着不定咁樣去揾。係 啊， 但係你亦都要俾一個死線自己，就係話去到嗰個時候嘅話咧，你就應該要放手咯。係 啊， 係啊。 我有一次， 但係我覺得我開心咗，唔好意思嚇，我覺得我開心咗嘅就係咧，我以往我就同自己講，如果係咁嘅情況咁，我會點咧、我諗我會打電話去癲我男朋友嘅。總之我要泄氣啊，我要發泄啊，有冇搞錯啊？係咪啊？我 book 曬。我买晒飞噶啦，但到最后咩？我睇唔到喎、咁啊，同埋仲要我嘥晒啲时间，就喺嗰条路嗰度就揾个泊车位，我揾唔到、啊。我唔理关唔关你事，总之我就会爆你。但系我琴日我竟然系非常冷静、直至到我揸到车翻屋企嘅时候，我同我自己讲，我就算啦，啲系一个缘分，睇唔到咪睇唔到咯。 冇错。 点解我翻嚟嘅时候我睇到？ 就睇到啦。 系咪啊？所以其实人生就系咁样，系 你要接受。人生有时有得有失。 冇错。 有一次咧，即系某一间电视台约我去呢一个荃湾啦，做一个访问咁样。但我咧真系好道路盲嘅，我又唔识嘅。咁如果你知道荃湾嗰间电视台啦、去到咧，我喺个天桥望到啦，已经开心咗一秒。但系佢即系伏咗落咗下边，去咗深井。 系啊， 系啊。 跟住深井再迷失，再迷失，即系再迷失多啲添。根本唔知道我喺深井嘅边度啦。咁我打俾佢，我可唔可以唔嚟啊？因为我搵唔到路。唔得啊，宣传晒啦，而家开紧厂，等紧你嚟啊！ 哇 哇，嗰、那个壓力 直播定系录播？ 跟住佢问我你而家喺边啊？我话我都唔知喺边、 我讲唔到俾你听啊！ 我都讲 唔到，我识我就唔会迷路。 系啦，总之一条街咯咁样。咁、到最后，但 系 因为佢不停话唔得啊，你真要嚟、我用尽我全身嘅智慧，加埋运气，都俾我搵到最后一秒入到厂。 恭喜你！ 嗰次我真係覺得原來人生有啲嘢， 係 你繼續堅持，可能都或者會得。 你講嗰個電視台其實你都唔算係咩咧？我試過有一次我去嘅就係咩咧？我夜晚黑去錄影啦，到最後咩事？你知我去邊度啊？ 去咗邊度？ 我一墳場。 哦，嗰头有一个坟场嘅，系咪山边？ 咪住先， 系唔系？你记唔记？ 你架车入埋去啊？ 入咗坟场， 入到嘅咩？ 入到， 佢个门口车都入埋。 我唔知道，总之我去咗坟场， 响山边嚟 嘅。佢喺我左边。一路一路行到去坟场， 夜晚嚟噶， 吓死我！你知唔知？跟住我打翻俾佢，我喊，我喊，我真系喊，因为我话俾佢听嘅就系点解会去坟场，咁咯。跟住佢话俾我知，佢就系话唔记得啦。你真 嗰阵时咪未有嗰啲咩 Google Map 嗰啲嘢？ 有 Google Map 啦，已经。但系 Google Map 其實 嗰陣時啱啱開通， 廢廢地噶嘛，嗰陣啱啱開通，唔係好得噶嘛。佢就係指住我去咗墳場咯。 係、 okay, 啊， 我冇你咁多人驚。我試過有一次咧，就車一個朋友去類似你哋啲咧新界啲。篤篤嗰啲唔知咩地方，我都唔記得邊度。總之係我完全唔熟。好啦，送完佢啦，我覺得自己好有成功感。但原來我去嘅時候，因為佢喺度指路嘛，嗰邊嗰邊，咁我都仲即係我完全唔使諗啊。好啦，到我走，我唔記得原路喎。我頭先又點嚟嘅咧？最後洗下洗下，你知唔知我入咗 去咗邊啊？ 去咗點解有個鏟泥車嘅？原來我入咗人哋地盤裏邊 啊！正啊！ 入咗個地盤裏邊， 地盤 係啦，撲出嚟， 全部都係啲竹嗰啲咩嗰啲棚咧，或者嗰啲圍欄圍住 嘅。 跟住周圍都係爛泥啊、窿啊咁樣， 嗰啲帆布有冇吹起？ 好驚， 係 㗎， 成個地盤靜嘤嘤冇人，淨係得嗰啲鏟泥車喺度，同埋我呢架車喺度，收尾我都唔知點樣出翻嚟。啊，人生咧嗱，其實有時咧都係要氹下自己嘅。有啲文章佢係人生咧，下班一族啊，即係放工係啦，小確幸。有啲咩大家可以做下咧，即係獎勵下自己。第十位咧就係網購喎。我嗱網購對於我嚟講唔係冇，不過咧我唔會專登即係要放工，即係我 唔會啊， 我唔會亂買嘢， 我唔會亂買嘢， 除非我就啊我呢排想買個袋喎，睇下啦， 係啦，有 target 買就唔係一放工就喺度睇下咩嘛，我唔係有啲人會嘅，有啲人可能會， 大部分嘅人都會 嘅，係啦，變咗習慣 咯， 係啦，第九位咧就係打遊戲機，我唔打嘅，其實呢十個咧我好多都冇做。第八位就可能有啦，就係放空啦，即係咩都唔做，攤喺床上邊，舒服一陣， 都會。 呢個反而我係會做。第七位就係血拼啊 ，shopping 咁樣，你會 唔會啦？ 唔會啦，而家我戒咗。 我都唔 係，我都好開心。 第六位追劇， 都唔係即刻追啦。 追劇啊？ 有啲人會嘅，一放工就拎起嗰個 iPad 就睇㗎啦。 哦， 有啲人行路都睇㗎，我見過。坐巴士啊，坐地鐵啊， 食晏好多 都睇。 食晏好多係啊，你會見到嗰就全部都好靜㗎，就自己就係喺度食一路食一路食，跟住就追劇咯， 睇 劇咯， 或者 愛回家咯， 係係。 第五名我更加唔會啦，去 K 唱歌，拉埋一班人咁樣嚇。好啦，第四位。 死啦！咁我哋係咪好唔幸福啊？系咪到第四位，我哋都唔做嗰啲嘢？ 唔中啊！ 第四名就系去按摩啊 ，massage 按摩， 我好耐冇咯，你 都 会嘅，系 咪 啊？即系女仔嗰啲啊嘛 ，spa 嗰啲咁啊。第三名睇电影会啦，呢个 会绝对会，我觉得系个人生最大嘅享受。 第二就系一啲叫做诶饮下酒啊，放轻松嗰啲 happy 啊，好啦。而第一位我哋好耐，我好耐冇啦，约会。 你要有個對象先， 約會有個對象， 你都可以約你自己嘅女朋友或者約啲， 會啊， 你個小女友咯， 我會啊，我會啊， 會啊， 我都好開心啊！今日禮拜五就知道可以約佢睇戲， 開心 係咪啊？睇咩戲啊？ 我頭先同你睇嗰套，同你講嗰套咯，係啊，嗰套黑色誒喜劇咯，我應該會睇。 你禮拜一講俾我聽， 一於咁啊， 好， 最緊要開心嗱。今日咧有兩個點唱想幫朋友讀讀嘅，一位朋友叫 Anna， 澳洲超級 fans 啊，佢係我好朋友，正日生日啊，想點唱俾佢聽嘅，另外咧就话阿 Joe 啊，阿 Joe 叫 Big Joe 啊，佢老公黑仔生日，同埋阿女童颖啊，点唱俾佢听，祝佢身体健康，希望唔好负能量啊，开心啲，咁就唔会甩头发啦，咁样你 点解要负能量啊？ 咪系咯， 听到送 猪猪嚟嘅 啊！好，送俾大家有呢一个叫做 Happy Together， 正啊！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lo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wond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今天继续 Happy Together， 每日咧十点钟到晏昼一点钟，风骚快人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星期三咧，大致多云咧，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下个礼拜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今日话时话咧，我哋位靓女中医咧会为我哋一齐咧喺一阵间嘅交流时候啦，三点半就见面嘅。 冇错啦，今日要讲嘅主题嘅就系感冒啊！ 感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讨论立法会大楼扩建工程追加拨款3亿9千万。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话：政府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申请额外拨款，市民难以接受。又关注有没有出现围标导致工程造价过高。另一个民建联议员陈学峰关注当局怎样确保今次是最后一次追加拨款。建筑署署长何永贤说，立法会扩建工程属于独一无二，只能够在夜间和假日进行。政府当初作估算已经用了最复杂的医院工程做基础，再用夜工的价钱做估算，但可能当时估算不够大胆，导致需要申请追加拨款。何永贤又说，如果日后工程的要求没有大变化，不需要再申请追加拨款。一个65岁女子因为急性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急需心脏移植。葛亮雄医院心脏内科副顾问医生黄家林说，病人情况相当严峻，心脏移植是最佳方案，现在也是移植的黄金时间。黄家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病人是 O 型血，身高大约154厘米，体重大约42.9公斤。如果有体型相近的离世人士，不限男女，家属都可以考虑将心脏捐出。病人的丈夫卢先生在同一节目说，太太有定期验身，平日亦都有量度血压等，一切正常，不知道今次患病的原因。卢先生又说，好希望有家属将离世人士的心脏捐出，为他和太太带来希望，他和太太会怀著感恩的心情回归社会。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个18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至少21个人死亡，包括18个儿童和3个成年人，枪手亦都死亡。总统拜登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必须采取行动加强枪械管制。拜登在白宫就事件发表讲话，话呢一类大规模枪击事件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少发生，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回应，又下令所有公共设施在星期六的日落前下半期致哀。副总统贺锦丽说，每次发生这种悲剧都令人心碎，国家必须有勇气采取行动，制定合理和明智的政策，以确保不会发生其他大规模枪击事件。案发在当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现场是乌瓦尔德镇一间小学。德州州长阿伯特说，枪手是当地居民，就读高中，有一支手枪，也都可能有步枪，相信是警员到场的时候将他击毙。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早在不足一个钟内先后从平壤顺安地区接连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导弹。 軍方正分析射程和高度等數據。南韓總統尹錫月朝早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商討應對北韓發射導彈問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向傳媒表示，他已經指示收集信息，確認船隻等安全。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第17次的武力示威，他們韓美首腦會談只是過了四日，是南韓新政府上台之後的第二次挑釁，也都正值美國總統拜登剛剛結束亞洲之行回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3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36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8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2.8。中国移动51.5元，升5.8。美团156.9，跌2.7。快手65.6，升2.25。阿里巴巴81.75，跌1.85。盈富基金20.3，跌2仙，汇控50.9，升0.5，京东集团197.9，跌3.7，恒生中国企业69.54，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4，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3，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3点，跌35点。港金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9美元，卖出1,86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啦，慢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杯道路去翻山景村方向啦，近住屯门西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杯道路去山景村方向，近住屯门西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就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锦田八乡路牌坊大榄隧道，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同大傻咧，佢哋就去大排档食饭啦。埋单嘅时候咧，小明慢慢咁伸只手入去个裤袋度拎钱，大傻咧就见到，诶，不如等我嚟啊！小明就话啦，诶，咁边好意思啊？小明都未讲完啊，大傻咧就已经伸只手入去小明嘅裤袋度帮佢攞钱啦。 OK， 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讲样嘢你知啊，我啱啱喺钟表店留咗只限量版手表啊。 你留得住一只手表，但系时间系留唔住嘅。 哇，你讲嘢咁有深度嘅。 世界仲有高度同阔度，但都留唔住时间。不过声音可以留住故事。 咁啲故事留咗喺边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香港留声机》就留低咗好多香港旧故事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发言》啦。今日喺网上咧见到一篇文章咧，系一啲新闻嘅媒体所写嘅。佢话咧有啲网民选出咧以下落嚟嘅食物咧就系可一不可再，因为咧系非常想呕嘅食落去吓。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呢个同样嘅谂法啦。 嗯， 第一就系纳豆啦吓，日本人嘅纳豆，啲、网民就觉得咧味道臭不可当啊，同埋个口感咧就系有啲黐住黐住，系好似啲系啊口水咁样。 我都 OK， 系啊，同埋营养丰富。 我咧 納豆好正， 我唔敢話我憎，但我覺得啲味道比較難接受，所以我淨試都冇試。我試過有一次， 點解唔試啊？ 因為啲味道已經令到我覺得哇， 唔係 OK 啫嘛。 我就未食過。 食入口有時同埋同聞嘅係兩回事 喎。係啊， 但係你入口個感覺係點啊？ 入口咪就好似咩味嘅感覺咯？咪就好似你食嗰啲豆咁樣咯。不過佢叫做好似秋葵咁樣嘅感覺啫。 秋葵我得。 係啦，秋葵我秋葵你得點解納豆你唔得啊？ 因為秋葵冇嗰種臭味咯。 哦， 佢係有嗰啲絲絲。嗰啲你形容 佢都有噶， 系形容为嗰啲类似鼻涕嗰啲，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虽然我 咁 好似 有 啲核突， 唔系真嘅。咁唔系你用咩用咩嚟形容啊？ 唔知啊， 唔系用鼻涕，用咩？ 即系好似你个圆不碎咁样咩明咯，但 系 系 咁啊。呢个其中之一，你食唔食啊，小强？ 有食 纳豆， 所有豆我都中意食。 嗯，我都系纳豆系好有营养噶， 乜豆我都 知道嘅。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鳄鱼肉干，咁呢个唔系成日有机会食啦。咁啊，有啲人咧我嚟煲汤吓，或者系俾狗狗做零食。 嗯， 唔知道。我記得好耐以前喺澳洲啊買過一次，咁但係就冇乜深印象。 其實冇乜嘢特別噶，鱷魚肉乾，所以個肉乾都一樣啦，你唔覺得？ 乾嘅，然後韌韌地 啊，好難撕開嘅。 你煲啖湯飲啫嘛， 煲湯就冇所謂嘅。 煲湯聽聞好似幾靚強嘅，因為咧我個男朋友仔咧就有呢啲咁樣嘅嘢嘅鼻敏感啊，唔知咩咳啊啲咁嘅嘢。佢話咧細個嘅時候佢屋企人咧成日煲俾佢飲嘅，咁佢就話咧係真係幾好嘅。 而家即系 得咳系嘛， 嫌你冇煲咯喎，系咪？ 唔系，佢嘅意思系话佢断咗尾啦，我仲有煲啫，系咪？ 点解你鼻冠嘅？ 我咪就系鳄鱼咯，你个咬我咪得。 鳄鱼类，鳄鱼类。 哎呀，我听佢话细个嗰时有得饮啊嘛，大个冇得饮咩？ 唔系咁嘅意思，人哋讲嘢唔好似你咁嘅，与大相关。 谂埋晒啲坏嗰边。 OK。 另外一个咧就我中意食，但我都知我身边都有啲人系唔中意食嘅，就系羊肉啦，因为佢成日。但嗰啲酥味咧， 好食啊， 好難頂。 但係我好奇怪嘅，羊腩煲我就食到 嘅。點解嘅？ 因為我中意食嗰啲枝竹，所以其實有時你會淋少少，係咪？ 係啊，超好味。跟住嗰啲生菜， 冇錯。仲有就係你點少少佢俾你嘅嗰個腐乳， 唉，好味道啊，極品啊！ 咁其實你唔係唔中意食，不過係用咩配菜？ 我唔係好食佢嗰個羊腩煲。系啦，羊架我一定唔得，或者羊扒我都唔得。 不过咧，嗱，小强你食噶嘛，系咪？ 食 间唔中咧，你都会食到某一啲铺头或者某 啲位啊， 系真系酥到咧，我都顶唔顺， 我风骚系咪？ 系啊， 食个快活人啊！ 你有冇撞过啊？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哇，系真系酥得好。 都顶到嘅，顶到嘅，因为就算个西餐佢都有啲汁俾你。 即系要冚住佢， 系啊。 O K， 咁啊睇人啦吓。另外我未试过呢只叫甘草糖，有人话好难食。 甘草糖有几难食啊？ 唔知啊， 未食过 咁样嘅。 甘草糖啫嘛， 甘草糖。 哦，呢一个嘅牌子嘅，呢一个牌子其实好出有嗰啲烟烟韧韧嘅啫喱糖， 系啊 ，H 头嗰个牌子啊嘛，系啊，所有嘅你留意下。嗰啲gummy bear 即係其實嗰啲紅啤啤咁樣嘅就係呢一個 橡皮糖 係 咪？ 橡皮糖冇錯冇錯就係佢咯。 糖其實 點解 會 難 食咧？嗬，佢話又甜又鹹又苦，有啲好似類似八角嗱，八角就真係好難食啦。 八角我真係唔中意。 八角就真係好難食。 但係燜嘢，即係你冇咗佢又爭好遠咯。 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OK OK， 好唔知點樣贏，總之就好嘔心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就唔建議食嘅，佢就係呢個鯨魚刺身咁樣。我日本人咧中意食，不過咧就亦都係好腥嘅咁樣咯。係啊，你諗起嗰啲暴殺都好殘忍啊。係 啦， 係啊。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嗰只葉嗰只係咪飛？飞鱼啊，鱼字边度有飞字，系咪飞鱼啊？嗰 系啩？ 飞鱼罐头嘅瑞典咧，称之为啊盐腌嘅呢种飞鱼罐头咧，系世界护心食物之一啦吓。咁啊，啲味道咧好似坑渠喎，咁啊未食过吓。 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喺杭州，我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有一次嘅就系要去呢一个杭州嗰度旅行啦。咁跟住就司机哥哥就话要带我哋去食咧，就系非常之出名嘅叫做臭豆腐。 哇！ 我哋嗱，你哋认识嘅臭豆腐系？点样嘅？ 唔系 炸 嘅 咯， 系啊， 系嘛，都臭噶啦。但系我自己本人 系 好中意嘅。 但系嗰种臭味好熟悉，唔知点，可能因为细个都有食啦。 系啊， 系啊。 而家街边好少闻到。 你一 讲 我已经我记忆库里边已经闻翻嗰种味。 系啊，如果你有见过嘅臭豆腐喺未炸之前嘅，知唔知佢个样其实都几恐怖噶？ 系啊， 绿 灰 灰 生青苔。 系啊，冇错，系呕出嚟噶嘛，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好啦，咁跟住我同佢讲就好啊。如果系嘅话咧，带我食臭豆腐。 通常呢啲的士佬实带到你食好嘢。 好犀利啊！佢哋寻找他乡秘密嘅美食， 小食 系啦。咁去到嘅时候嘅话咧，突然之间我哋坐低啦，先食第二啲嘢先啦，即系例如可能嗰啲乜嘢水煮鱼啊咁嗰啲啦，好啱我嘅口味啦。食食下嘅时候，突然之间我就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好扯屎！ 你闻到好臭好臭嘅， 系咪即系类似 阿蒙尼亚味？ 哇！ 好似唔系屎啊，系尿压味。 哇！ 系好大阵嘅尿压味。 咁我哋真系。长知识喎， 是不是 臭豆腐唔应该呢只味。 冇错啦，跟住我就话，点解会咁样噶？明明我哋唔系坐喺呢个位嗰度，唔系喺个厕所位度噶，我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啲咁嘅味咧？跟住原来就有一个姐姐捧咗有一碟嘢，跟住咧就摆喺我哋面前，就系来自呢一碟嘢噶啦。你见到佢个长相，你觉得佢就系哇唔系啊话？就係、是、我哋見到嘅就係好似你一劈嘢，有一啲豆腐，而似係一啲嘅就係灰色嘅嘢、綠色嘅嘢，一劈嘢咁擺咗喺你面前嗰度。 都唔好講佢長相，總之你頭先講嗰種味道咧，嗰種 smelling 咧，我已經唔想食。 佢係直頭係有少少眼澀嘅，你明唔明啊？你直頭係嗰啲阿蒙尼亞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你真係去咗一個茅廁。我只可以咁樣形容，跟住咧係爆臭。 點解嘅咧？佢哋嘅烹調係點樣整焗出嚟嘅咧？ 我唔好理啦，跟住就全部人弹起身，佢散开。 咁 呢樣嘢一擺低，係 真係反胃嘅喎，反胃嘅喎。 但係咧，阿司機哥哥就話：， 呢啲好嘢 啊！我就係帶你嚟去食呢烹嘢啊！呢一烹嘢就係我哋呢一度非常之出名嘅臭豆腐啦。 請曬佢食咯，叫佢食咯。 你知唔知道佢就係咁樣？到最終佢就話你哋唔食啊嘛，佢將自己嗰碗飯倒落去，跟住撈撈撈撈撈撈喺你面前度食曬。 哇！好嘢喎！ 佢仲要加句你唔識好嘢你。 係啊，佢就話你哋真係唔識食臭豆腐，係要咁樣先至為之臭豆腐。 哇！佢咁樣講咧，我有興趣，我搣少少嚟。 冇冇冇。你冇辦法㗎，因為我直頭係彈開我就哇咩嚟嘅你啲咩嚟？ 即係你即係你一嚟你已經拒絕咗。 佢個樣係咁樣，佢個味係咁樣，你 接受唔到你就唔會。你首先你接受唔到個味就唔會擺落口咯。係 啦，唔會咯，因為呢個係人嘅本能嚟噶嘛。 啊、 過臭嘅嘢或者啲酸酸臭臭嘅嘢，你細細個嘅時候佢已經係喺你個腦裡面就唔好掂啊， 入咗腦， 冇 錯啦， 你會肚餓噶嘛。 啊，即係點解有一隻吸油水啲人叫做馬尿啫？因為一入口你會覺得佢真係好難飲啊。 所以呢一世我都難忘嘅，我都好想知道究竟嗰兜嗰兜嘢係咩嚟㗎？點 樣做出嚟？ 問下先。研究一下先， 喺杭州，请帮我问。喺杭州。 Okay, 好好啦，早晨，早晨，10:48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听紧风骚范围，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缘啊。 See you. 网上情缘，寻找爱。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寻寻觅觅，成功再失败，失败再尝试，在一个无尽的轮回里面，等待一份难以代替的爱情。可惜有些人最后都是找不到那个不知名的他，到底在哪里？到底是未能够遇上，还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无论经历几多个月几多年都不会找到。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还是已然逝去，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年，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极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爱，却去了重时代。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从小我哋有个愿望，或者我有个梦想，喺呢个世界上，经过年，经过月，经过日，我哋一定会揾到嗰个深爱佢，佢又深爱自己嘅人。虽然唔知道几时，虽然唔知道喺边度，虽然唔知道我哋相见嘅第一次。那个情况会是怎样，但我们心里面深信是会找到，直至等待失望再等待，我们又会想是不是真的有。 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极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来，却去了重视待。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网上情缘，寻找爱。单身一族的心情通常会由希望慢慢变成失望，由等待变成期待，由抗拒孤单变成习惯孤单。有人会选择继续等下去，有人会选择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人继续生活。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冇边个唔可以冇咗边个嘅，我孤单但我快乐，都系一种自己选择幸福嘅生活方式，同意吗？

軍方正分析射程和高度等數據。南韓總統尹錫月朝早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商討應對北韓發射導彈問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向傳媒表示，他已經指示收集信息，確認船隻等安全。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的第十七次武力示威，距離韓美首腦會談只是過了四日，是南韓新政府上台之後的第二次挑釁，亦都正值美國總統拜登啱啱結束亞洲之行回國。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8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429.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4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跌2.2；中移动51.35，升8.8；美团157.5，跌2.1；快手65.85，升2.5；阿里巴巴82元，跌0.6。盈富基金20.3，跌2仙；汇控50.9，升0.5；恒生中国企业69.6，跌8仙；京东集团197.9，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3，瑞士法郎8.156，澳元5.572，加元6.122，新西兰元5.099，欧元8.404。每百日元对港元6.1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3点，跌35点。港金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3美元，卖出18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天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向晴天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国士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营盘嗰段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梳士巴利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锦田八乡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翠屏北村翠章楼、屯门康德花园二座、红磡嘉围村嘉廉楼、大埔天转十座、荃湾福来村永乐楼、鲗鱼涌海湾街二号、滨海大厦、香港仔华贵村华爱楼、沙田渔翠苑渔能阁、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九座、旺角黑布街9-23号，同埋鲗鱼涌南丰新村九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知你揾紧工有好嘢益你啊！ 咩嘢咁好啊？ 就系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啦。嗱，呢个计划咧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学员咧可以参加职前嘅培训课程之余，仲可以接受有薪嘅在职培训噶。 听落唔错、啊，咪住先。参加计划需唔需要俾钱噶？ 呢、這个计划免费噶。而且咧，只要学员喺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或者以上，就可以申领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间嘅长短啊，津贴金额咧最多系12个月，总共系12000蚊。而兼职在职培训嘅津贴就系全职嘅一半，都几好噶。 你今次真系有好介绍、啊，等我都即刻上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睇多啲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无厘， 二台话你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也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咧就我哋第二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 礼拜三我哋会有 小朋友入嚟啦。 哥哥，系咪呢度啊？ 系啊。 我坐边度啊？哥哥， 你坐喺粉红色张凳仔度啦。 多谢。 O、okay, K， 有冇小朋友去洗手间啊？ 我赖咗咯。 小朋友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公园是城市中的绿洲，亦都是小朋友的乐园。怎样的公园会令小朋友觉得最好玩呢？而他们又怎样在玩乐的过程之中学习保护这些空间呢？ 唉，去西贡好定系去清水湾好呢？ 阿华，你咩事啊？好似好烦恼咁嘅。 嚟紧星期六，我家姐想带佢个日本同学去郊游，顺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咦，你哋要去郊游啊？可唔可以预埋我啊？ 梗系得啦，不过我有样嘢仲未谂通。 Michael 老师嚟啦，不如请教老师啊。 老师早晨。 嗯，同学早晨吓，我远远听到你系咪有啲嘢想问我呢？ 系啊，老师，我哋想同我家姐仲有佢个日本籍同学纯子去郊外玩一日。 系啊，我同小芳同学都一起去噶。老师可唔可以介绍啲地方俾我哋啊？ 咁啊， 我建议你哋可以清水湾嘅大亚门啦，由市区坐巴士去到大亚门嘅总站，再行20分钟就到清水湾郊野公园，嗰度又方便又安全，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 我记得啊，以前咧舅父都有带过我去，一啲都唔难行噶，又望到个大海啦，真系好舒服噶。 咁除咗欣赏风景，仲可以有咩做啊？ 大亚门系一个放风筝嘅圣地，咁但系当然啦，放风筝咧睇翻过去嘅天气啦。 哦，爹哋都讲过俾我知啊，其实全世界各地民族放风筝都有佢哋民族嘅特色。 我喺电视见过，有啲地方啲人咧整到成只风筝，成只蜈蚣又有啦，成条龙又有啦，真系各有特色噶。 讲得啱啊！日本人好中意放风筝嘅，佢哋嘅风筝其实好耐以前由中国传过去。同时你都可以同朋友介绍我哋好有中国民族特色嘅风筝噶噃。 咁一于同佢哋去大澳门放风筝，我仲会睇坐巴士入去。 好啊，沿途可以欣赏风景，好主意。我一于叫妈咪帮我准备一啲我乡下嘅特色饺子，等大家品尝一下。 好啊，我都想带埋我婆婆一起去行下。不过 Michael 老师啊。我婆婆咧年纪好大啊，行动唔系几方便，仲要坐轮椅添。唔知道有咩地方系俾啲行动不便嚟坐轮椅嘅人去活动下噶？ 都问得好喎、啊。其实香港而家有个公园啊，社区设施已经有咗无障碍嘅设施，方便一啲咧行动不便或者系视障人士嘅度周末嘅啦。例如香港嘅湿地公园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咧以提供世界级嘅保育。教育和旅游设施，俾本地和海外访客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景点，同时亦都有个无障碍的环境，务求所有的访客，包括有特别需要的访客，都可以享受游览湿地公园的过程的。 哦，我知道咧，喺湿地公园咧，仲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雀仔噶。我一于同妈咪商量一下啦。 不过呢，你要记住一样嘢喎。 係咩呀老师？ 去玩嘅时候呢，记住遵守所有嘅規則，唔可以破坏一草一木甚至任何设施㗎。 放心啦老师，我哋会爱护公物同埋保持宁静㗎啦。 仲有我哋自己垃圾要自己带走。 你先呢咁做呢就非常正確啦。 老师，不过咁喎，如果我玩得好开心，我好想大声咁笑出嚟，但係又唔想骚扰到其他游客，咁我应该点样做呀？ 放心啦，开心嘅笑声咧系好受大家欢迎嘅，同时笑声亦都好容易感染其他人。你觉得心情轻松愉快，笑大声少少有咩所谓啊？你系咪？ 好啊，我哋可以去郊外玩啦， 同埋小餐饱啦。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就会创造一个机械人，它就可以帮我做功课，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都可以变得小小粒。咁跟住咧，不过做功课的时候咧，佢就唔可以完全帮我做晒嘅。我咧就要讲个答案俾佢听。咁跟住，如果个答案错咗嘅话咧？佢都唔可以帮我改噶，咁咧因为我唔中意写字，所以我哋会创作一个呢个机械人会帮我做功课，写啲字落去。错咗嘅要等老师改。咁但系咧，佢翻到学校，我头先讲咗可以变咗细细粒嘅，但系咧系可以望到屋企乱唔乱噶噃，如果好乱嘅话咧，佢就会过去执噶啦。咁咧，但系佢知道妈妈翻唔翻嚟噶，如果翻嚟嘅话，佢就嘈一声翻去学校，去我个袋度，然后妈妈翻嚟就会好惊啊！点解呢度会有人帮佢做晒啲家务噶？咁跟住我翻到嚟就会同佢讲。其实是没人同你做的家务的，只是我创作的小机械人帮你做的。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今日礼拜最新的题目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你会希望为你学校带来什么新的设施啊、新的改革呢？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想发明什么让我们的人类生活得更加好呢？欢迎各位小朋友参与啊。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由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气，联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这样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尽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声嘶嘶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咧想同三个同学咧倾下偈，有 Fiona 啦，有啊文龙啦，有郑文啦咁样。我想问咧，你哋咧嗱，身为喺香港啦，有冇试过去公园行下，又或者有冇边个公园咧你最深印象噶？Fiona 讲先啦，不如好嘛？ 好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可能大概三年前啦，咁我就同啲同學啦，咁就星期六日啦，咁約咗出嚟啦。係邊個公園呢我就唔記得咗啦。咁但我記得咧，有一件事就非常之深刻嘅。咁就係嗰陣時咧，咁我哋就有啲，因為有啲公園咧，咁佢個喺中間咧有一個係放嗰啲可以俾人哋放嗰啲船嗰啲水池咁樣樣啦。 知道。 咁嗰陣時咧，就因為可能嗰陣時都幾晏啦，咁就冇乜人喎。咁咧嗰個湖面咧，或者個水池面咧，就好即係好。好平靜啦，冇任何波浪啦。咁咧，我咧就傻傻地啦，咁我就行咗過去啦。我就以為玻璃嚟噶啦，咁我就踩咗落去啦。咁跟住我就成個人跌咗落去啦。咁跟住我身邊嘅朋友咧，三四個朋友咧都喺度笑我啦。咁我就要即刻企翻起身啦，跟住就扮好事咁樣樣，驚有其他人見到咁咯。呢個最深刻嘅係。 其實咧都幾好笑，不過笑之餘咧都要提醒同學仔，就的確係嘅，即係有呢啲睇唔到嘅少少陷阱啦。咪佢又唔係專登即係要等你哋跌落去嘅。不過大家都要小心啲咯，去到公園裏邊嚇。咁但係我相信係一個幾難忘嘅經歷嚟嘅。同埋頭先咧，Fiona 提到呢一種嘅放船仔咧，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包括我啦，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都好中意去呢啲地方。每次去到咧，見到人哋放船仔啦，都好興奮㗎。係咧，咁啊文龍咧，文龍你有冇邊個公園的經驗啊、經歷啊，特別是難忘啊，有冇去過邊個公園啊？ 真係多數我去公園就都係好好普通咁樣同啲 friend 過去玩下啦咁咯。我平時都好少去公園。 哦，其實好少去公園嘅。 係啊 係。哦，知道知道。咁啊，正文咧？ 我小學嘅時候啦，咁就係跟學校旅行，咁就去咗一個郊野公園。 嗯。 咁然後跟住我同我嘅同學啦。我哋就差唔多走，差唔多要即系跟學校離開啦，離開個公園。咁我哋可能開啲零食啊食下，咁有嗰啲即係類似防腐劑、防潮劑咁嘅嘢啦，嗰啲豬，然後會有啲包包咁樣嗰啲噶嘛。 跟住我個同學就同我講話嗰啲係可以攞嚟種樹啦，然後佢就拆開咗個包防潮珠，然後咧就叫我同佢一齊去廁所咧接水喺個放喺隻手度，跟住咧就斟咗啲水，然之後就放喺啲泥度，跟住同我講話，我哋下次再嚟呢個郊野公園嘅時候，佢就會變成一棵小樹苗。然後我信咗佢，跟住就去做整咗勁耐，仲喺度埋翻落去啲泥入面。 其实呢个肯定呢就是一个恶作剧啦，你今时今日都知啦。不过呢啲防潮珠啊并不是我嚟玩嘅，因为其实佢是保障嗰啲食物嘅叫做保鲜期，咁同埋绝对唔可以攞嚟作其他嘅用途。最好呢你食嘢嘅时候就摆开一边，跟住如果冇再用啦或者唔再食呢就抌咗佢，知唔知呀？千祈唔好攞嚟玩啦，呢啲呢係绝对唔适宜我嚟做恶作剧嘅。咁其实呢呢个公园里面呢你虽然我唔知道你去多去少啦，但系咧，如果俾你喺公园里边，你觉得你最有兴趣停留嘅系边个范围啊？嗱，有啲公园咧就有头先所讲嘅放船仔啦，另外有啲有动物睇啦，另外咧有啲有嗰啲嘅打千秋啊、马骝架咁样。你哋咧以前咧记得，你会对边样嘢有兴趣啲啊？不如Fiona 好啊，咁如果可能細個少少咧，就會比較中意嗰啲馬騮架啊，或者係嗰啲上滑梯嗰啲啦。但係我諗到而家我呢個年紀啦，咁通常咧放咗學之後咧，都會同啲同學去公園嘅嗰啲涼亭嗰度傾下偈啦，咁談下心啦。咁因為始終你喺翻學嘅時候咧，都冇乜機會去真係安安靜靜咁同啲同學傾下偈。咁我覺得喺公園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咯。 講得好好啊，因為咧公園裏邊咧，我哋咧可以好好地咧享受個寧靜，就暫時咧我哋叫做喺呢個鬧市之中嚇，可以休息一陣嚇，再重新充電嘅。阿正文同埋阿文龍咧，即係你如果俾你揀，你會中意公園裏邊邊一啲嘅設施或者邊一 part 啊？ 我就比較中意喺嗰啲公園嗰啲羽毛球場啦、籃球場咁啦，就我都係放咗學咁啦，就會有啲時候就會同啲friend 啊，即係嗰啲同學去打下羽毛球啊，打下波咁樣咯，放鬆下心情， 非常之好啊。正文呢， 我就中意蕩千秋，咁就可能咧幾個男同學啊、女同學咁樣約埋一齊，跟住就放學喺公園度咧就坐喺千秋上面啦。你當兩嘢，我又當兩嘢咁樣咯。 其實咧呢啲嘅設施咧都係大家可以好放鬆咁去玩嘅。不過咧，我仲記得以前咧，我記得喺公園咧，大家都要留意，譬如蕩千秋啦。而家好啲嘅，而家嗰啲設施咧比較安全啲。以前仲係用啲木板嘅時候咧，我記得有個朋友帶住個女，我女女好細個，自己咧唔知危險啊，跑埋人哋嗰蕩千秋嗰度，就俾個千秋打到啊。咁後來要即刻送去醫院，好彩唔係太嚴重咯。咁所以大家去公園玩都要小心啲嘅。係啦，我哋要保護呢個公眾空間啦。你哋有冇見過啲人破壞公物啊？有冇曳曳嗰啲同學仔啊？你有冇見過啊？ 有啊，我有見過啊。咁有時咧，譬如一啲中秋節咁樣樣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就會玩煲立咁樣樣啦。 係 啊，咁跟住咧，我試過咧行下街啦，跟住見到有一啲綠色嘅垃圾桶咧係冇咗半個咯。 哎呀，咁啊唔啱啦。咁喺生活之中咧，你覺得點可以保護呢啲空間呢？有冇谂过啊？例如话你见到人哋做一啲唔好嘅嘢啊，摘花啊，诸如此类破坏啲嘢，都可以出声提下佢嘅，呢系咪啊？ 系啊，就唔好随地咁样掠痰啊，乱抛垃圾啊。 呢个更加啦，系啦，冇错。 同埋千祈唔好踩嗰啲花草树木啊。 冇错啦，我记得咧好多嗰啲草啊花咧都有啲写一个行字咧，叫做请勿践踏草地。咁大家就听完之后记得做，就唔好听完就算吓。咁同埋咧，就去到呢啲地方咧，可以放松之余咧，就唔好玩得太过吓失控。有时玩都有个限度嘅，第一留意自己嘅安全啦，第二就唔好影响其他人。我见到啲同学仔咧玩嚟玩都好癫吓，乱掟嘢啊，追嚟追去啊，乱抛垃圾，咁呢啲行为咧都系唔系咁好嘅，系咪啊，同学仔？ 系啊。 冇错啦，咁大家咧听完今日呢一集咧就记得咯。咁香港有好多好嘅公园啊，喺呢个市区里边可以尽量利用，可以享受呢一个咁美丽嘅空间。但系要佢保持美丽咧，就要大家嘅努力啦。好啦，今日唔该晒Fiona 啦、正文同埋文龙同我哋倾偈嘅，唔该晒， 唔该晒。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最乱， 感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 阿歌王，你准备好未啊？今个礼拜吓， 准备好啦，准备好啦。系一阵间我哋又嚟开始练歌啦， 又 开 始练歌，非常好吓，好有战意。咁啊，我哋嘅听众咧，终于好多人参与啦。头先收到嘅听众又话：，诶、哎，我有啲旧曲新填咗， 好啊好啊，欢迎 我嚟啦。 你真系好叻噶， 好 叻， 冇错。 我真系话要搞好耐，我先至能够填到一首。但系佢哋咧好似食菜咁样啊， 系， 突然间有一首，突然间有一首， 沙沙声咁就嚟， 已经好多啦。 陆续引入新嘅填词家， 啊， 继 续欢迎， 多谢， 多谢，多谢。十一点半翻嚟，我哋新嘅环节同女中医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过去一个几月单日确诊维持200多宗，情况大致符合预期。就算边境有较严厉嘅措施，亦都唔能够百分百拦截到零星个案流入社区。何柏良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現在本港感染涉及的仍然是 Omicron 病毒，沒有很大基因變異，感染人士如果已經接種疫苗，出現重症的風險沒有大分別。對於九龍塘國際英文幼稚園有6宗個案，何柏良說幼稚園學生大部分未接種疫苗，過往曾經有幾宗未接種疫苗的幼童感染之後出現壞死性腦炎，現在3至5歲幼童可以接種科興疫苗，认为家长应该平衡风险。警方购入第四代装甲车，由内地制造，上个月已经交付机电工程署测试，并已经在今个月交付警队进行内部培训和资格认证，预计下个月正式投入使用。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这款装甲车叫做剑齿虎，除了增强保护性能之外，还配备多孔发射器，可以使用不同类型低杀伤力弹药，并安装先进摄录系统。警方说，现役的锐武装甲车自2009年3月起服役至今超过10年，而在2019至2020年间，锐武装甲车频繁出动，加速基建损耗。警队在2018年着手采购6架新型装甲车以取代锐武，并在2021年10月完成招标程序。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20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最多的387宗，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上海的本土个案中有44宗确诊和343宗无症状感染，除了32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个案都是隔离管控中发现。另外，北京本土的新增个案有47宗，河南30宗，天津18宗。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个18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至少21个人死亡，包括18个儿童和3个成年人，枪手亦都死亡。总统拜登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必须采取行动加强枪械管制。拜登在白宫就事件发表讲话，说这类大规模枪击事件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少发生，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回应，又下令所有公共设施在星期六的日落前下半期致哀。副总统贺锦丽说，每次发生这种悲剧都令人心碎，国家必须有勇气采取行动，制定合理和明智的政策，以确保不会发生其他大规模枪击事件。案发在当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现场是乌瓦尔德镇一间小学。德州州长阿布特说，枪手是当地居民，就读高中，有一支手枪，亦都可能有步枪，相信是警员到场的时候将他击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5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4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蚊，冇起跌；中移动51.35，升8.8；美团159.8，升2毫；快手65.95，升2.6。阿里巴巴82.55，跌1.5元；盈富基金20.4，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70蚊，升3.2；汇控51蚊，升0.6；京东集团199蚊，跌2.6；比亚迪股份260蚊，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1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2，人民币6.66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8点，升10点。港金报174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52美元。卖出186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营盘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梳士巴利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元朗安乐路咧就有渠务急修，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嘅中快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咧都系要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锦田八乡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哎呀，知道晒啦，政府资助你做电台节目啊嘛，想申请呢就上 cibs.lthk.hk 度填表，想咨询呢就打2331234，6月2号下午5点半截止啊嘛，我知道晒啦。 仲有㗎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俾你，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l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 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啊！逢礼拜三咧，咁以往咧，我哋有 Dr. Johnny 啦，同我哋喺西医嘅角度咧，讲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嗰啲健康嘅信息嘅。今个礼拜开始嘅话，我哋犀利啦，请嚟嘅呢一位咧靓女嘉宾啊吓，从中医嘅角度咧，同我哋讲下呢啲保健啊、养生啊，同埋一啲健康嘅信息嘅。麻烦小强帮我哋介绍下。 哇，犀利啦！佢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嘅医学博士陈圈婷博士 Nicole。 多谢晒，多谢晒你哋邀请。 其实如果大家都记得嘅咧，喺上个礼拜五咧，我哋已经。嗯、就是由初次見面的哈 Jimmy Master 跟他出現了在我們的、就是你又知不知道成為我們的名人版的嘉賓的沒辦法了，因為其實這一排我覺得真的要找你來把把脈坦白說就來食粽了，但我真的覺得其實今年呢我們在香港的天氣是有些怪怪的， 很涼、 所以其實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話會多了人呢身體會出現了一些問題呢， 適應不到、 其實都會的，因為呢、就是、在我們中醫的角度该冻的时候是应该要冻，该热的时候是应该要热的、这样呢那些病菌才、冬天的时候可以有一床，夏天的时候呢、生气勃勃啦这样、但是今年呢我们中医呢就会叫这些做非时之气，因为其实五月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都要开始热啦，是 不是、 但是呢你又乍暖还寒这样， 有时候落雨这样、 就令人很难揣摩啦、所以我都觉得呢我们今天都是应该要讲一下这个如何处理感冒这个话题的、 感冒我真的要问你了、因为其实有时呢我都会八八卦卦的会走去一些地方，那里就会买一些东西的，死了他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复方或者是药方，跟着他们讲的就是究竟是外感啊内感 系我永远都唔知 啦，定系风热咧？我就 round 企咗喺度啦，我点知道我自己系究竟系咩嘅情况咧？喺中医嘅角度，其实感冒系分好多种噶。 其实咧，喺中医嘅角度咧，感冒系有唔同嘅起码你要分两大类，就系、是、究竟系中咗系寒啦，定系中咗系热啦咁。咁如何點樣分法呢？咁其實我都唔講話咩把脈啊嗰啲啦，因為大家都係市民大眾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可以從我哋個譬如鼻涕嘅顏色啊、痰嘅顏色啊、大便啊裡面分到嘅。一般咧喺寒裡面咧大家可以容易記啲嘅就係啲清涼啲嘅嘢啦。清涼啲嘅嘢係通常譬如透明色啊咁、啦，啲痰咧就係啦青 BB 啊，或者係啲痰咧就比較清晰少少嘅。另外咧，大便嘅时候可能又会有啲烂啊，咁样咯， 唔成形嘅， 系啦。咁个人自然梗系会觉得冻啦，系咪？咁同埋有阵时咧，吸起上嚟咧，喉咙系痕痕地嘅，即系你好似觉得有啖风吹过咁样。咁呢啲咧都系归类系寒嘅。咁你就要买一啲乜嘢咧？譬如你买药嘅时候咧，你就要买一啲佢话系自己系温嘅药啦，咁样咁。又譬如啦，講翻熱啦，咁如果熱嘅話咧，我哋啲痰咧係黃色嘅、因為其實嗱呢、這個咧仲容易記，因為咧、你諗下，你本來有啲體液喺度啦，但係因為你裡面熱咗嘛，你嘅體温高咗嘛，咁係咪煎熬住你啲體液咯？ 所 以係啦，煮緊啦，咁佢就會偏黃啦。鼻涕都係黃色嘅，咁、又諗下，其實又比較肉酸少少，就係、你大腸裡面嘅大便啦，佢係咪就煎乾咗咧？係咪？ 同埋 係咁所以咧，其实有阵时咧就通常会便秘啦，同埋你里面有把火、所以喉咙咧都有阵时痛嘅机会又会高啲啦。 明白。 咁其实一个人患感冒咧，佢究竟系走去寒嗰个方向定热嗰个方向咧，好多时都系跟佢嘅体质。咁、所以咧，如果你个体质咧系容易寒嗰边咧，你大多数感冒嘅时候咧都系寒嗰边嘅。即系譬如你次次感冒都唔喉咙痛嘅话咧，比较少你会突然间有一次感冒喉咙痛噶。所以其實即係買定啲家用藥方放喺屋企咧，都係 O K 嘅，因為通常嗰個人個體質唔會點樣改變嘅嘛，除非你話經過一個更年期啊，或者生仔啊咁樣一啲大嘅即係身體上嘅改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當你揾啱咗一種感冒藥，你試咗啊呢、這個幾好喎，搞得掂喎，咁通常咧。 呢個都係啱你㗎啦， 就可以就買定一啲喺屋企度看 睇門口啊， 係咪？ 嗱，咁譬如又講下點樣食啲乜嘢啦，係咪？我唔買嗰啲一包包嗰啲感冒藥啦，因為即係唔同牌子有好多嘅唔同嘅配搭咁啦。咁但係簡單啲啦，譬如如果我係寒嘅感冒，咁我又可以煮啲咩嚟食咧？咁簡單啲咧就係煲姜水啦，因為姜係熱㗎嘛，係咪？嗱，呢個好好記。咁另外咧，大家有冇留意食大閘蟹嘅時候咧，總有幾塊紫蘇葉 喺度，冇錯。 因為紫蘇葉咧，佢可以解魚蝦毒啦，而且佢係温嘅喎， 係温性嘅食品嚟。係 啦，咁譬如有陣時你有啲喉嚨痕嘅咳啊，覺得條氣錯，即係少少扯上嚟嘅喎。咁呢個通常感冒後期少少，但係其實你一初期嘅時候都已經可以用嘅，你就係姜加紫蘇葉咁樣，哪怕係焗水啊，或者係煲嚟飲啊，咁樣都得。 你嗰個有冇分對唔住？因為我聽人哋講嘅就話，其實用姜咧都要小心嘅。有啲有唔知有講過，就朝頭早又唔好食啊，定夜晚都唔好食啊？有冇分啊？有冇 分？ 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都唔係好建議人哋夜晚去食藥嘅。 係啊， 因為咧即係哪怕我 食藥㗎， 都唔係咁講，唔係咁講，而係咧，譬如我臨床上我開咗一個藥俾個病人咁啦，咁個病人就會話：醫師，我幾時食藥啊？咁我通常咧都會建議佢咧係如果係滋補嘅藥咧，就朝頭早食啦。咁同埋咧，可能下晝四五點嘅時候食第二轉啦。如果一日兩劑嘅話，咁佢話呢個可能係失眠嘅藥喎，點解唔瞓覺食啊？咁樣咁我就會同個病人講，其實咧每一次你食藥嘅時候咧，即係試一種新嘅藥咧，我都唔建議你係食完之後會去瞓 覺，因為咧第一你唔知嗰個藥對你產生啲咩嘅感覺啦，譬如你會心跳嘅，你會冒汗嘅，或者你出疹好痕嘅，咁你都瞓咗落，你個反應係低啲噶嘛？咁當然啦，每一個個別醫師有佢自己嘅醫嘱，即係醫生嘅嘱咐咁樣啦。咁呢個係另作別論啦。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咧，我都唔係好建議人即係一啲新品種嘅嘢咧，係夜晚去試咯。咁至於頭先 technically 講翻姜呢個話題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姜都係比較温熱啦。咁有陣時咧，如果你瞓覺嘅時候咧太熱咧，我哋有一個 term 叫熱擾心神啊。 瞓唔 著， 或者 係 夢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可以日頭嘅時候食下先，冇問題啦。咁跟住你咪飲完姜啊，咁你去恰一恰啊，咁樣咯。咁然之後到晏啲，你覺得舒緩咗咯，咁你可能再飲沖翻嗰一劑嘅剩餘物資，咁你咪冇咁坑咯。咁跟住你飲完又可以去瞓覺咁樣咯。 嗱，風寒就先就用緊嘅就係姜同埋紫蘇啦。咁如果係熱嗰邊咧，咁又點咧？ 其實熱嗰邊咧係比較即係難搞嘅，因為咧 搞 緊係點講咧？因為凍嘅話咧，你食温嘅嘢啊嘛，温嘅嘢即係 平衡翻佢就得啦。 嗱，但係熱嘅話，你梗係食凍嘅嘢啦。咁唔通又叫你食雪糕咩？係咪先？ 好啊，正啊！ 我食啊， 梗係好啦，係咪先？咁但係咁你又唔啱嘅喎。咁我又要諗一啲寒涼得嚟又安全嘅俾市民大眾啦。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可以飲啲菊花茶因為菊花咧佢清熱解毒嘅，咁而且咧就佢係偏寒啦，那個寒涼啲啦，咁起碼唔會錯方向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咧，我真係覺得熱咧咁即係你程度嚴重嘅就睇醫生啦，係咪？咁但係咧有陣時我自己屋企咧，我都會建議，譬如我媽咪啊咁樣去，哇我喉嚨痛喎，咁我會話不如你試下枇杷膏啦咁樣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 case 咧，就係我都唔知道自己寒定熱嘅喎。 係啊，咁我又買嘢嘅時候咯。 係啦，同埋咧，其實病人係唔會跟輸病嘅，即係我哋講就梗係天下無敵啦，係咪先？ 咁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有一個情況㗎，可能你上網查又好，或者你睇又好嘅話，你覺得嘅就係點解我樣都好似有啲嘅？係 啊， 係啊， 跟住 你就好驚啊！究竟我係寒啊，定係究竟我係熱咧？ 有幾食錯？ 因為其實咧，我今日呢個話題咧，都係有啲少少比較大方向啲啦。其實我哋中醫仲會有分暑濕感冒啊，又有一樣嘢叫寒包火啊，即係其實出面就係凍，裡面其實係熱嘅喎。咁 寒包火， 咁點樣有啲方法係舒緩到同埋防止個病情加重啦、啊。咁其實我都可以 suggest 下大家咧，去浸一個浴熱水浴咁樣，因為咧 浸浴係有用嘅，即係對於感冒嚟講。係 啦，你可以輕微有少少發汗啦，你可以舒緩到你自己身體嘅痛楚啦。咁同埋咧，即係涼就係人都要衝㗎啦，係咪先？即係冇話邊個對啲咩嘢食敏感啊，對啲乜嘢？咁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安全，同埋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個人放鬆啦。 輕微有啲啲發汗咁樣，可以舒緩咗你個身體嗰啲唔舒服。咁你跟住落嚟瞓翻好少少，咁你就有翻啲正氣去打呢場仗啦嘛。 就咁講嘅，即係Nicole，我哋知道屋企人咧，我哋自己住嘅地方係土地嘅問題，所以其實好多都冇呢個浴缸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可唔可以喺屋企度？我譬如花灑，我做唔做到呢一個效果咧？ 得㗎得㗎，因為咧其實我都臨床上好多病人都係話，哇！陳醫師唔係個個都屋企有個浴缸嘅喎，浴缸好貴喎，嗰度幾多尺地啊咁樣。咁但係我都會同個病人講，嗱，譬如咧你自己平時沖涼嘅水啦係37度左右嘅，你今次教去39度，當然你自己可能要攞個手踭位試一試個水温，真係可以接受到，唔係話即係淥到自己紅曬起水泡，咁你都辛苦啦，係咪？咁然之後咧就長時間少少去沖你個背脊，即係用個花灑咧射住你個背脊，因為咧我哋受寒咧一般咧新感冒嚟講咧，我哋叫做膀胱經，膀胱經受寒，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射住個膀胱經嘅話咧，都可以舒緩到嗰啲新開始嘅感冒嘅， 即係例如可能係個背脊好似好攰啊，或者係尖寒尖凍啊， 係 啦 係 啦 咁樣， 又或者有陣時覺得嗰日啊我真係吹親，覺得翻到屋企係凍，又未開始有咩鼻涕啊鼻水，我都唔知咩寒熱啦，咁沖下都冇壞嘅。 哎，呢個幾好啊！ 呢個好， 但我真係屋企連水都冇啦。 哎呀，咁慘啊你！ 你睇我好似好掂啊，屋企水都冇啦。係啦，有冇有另外有一啲嘅即係法子，即係冇我就即刻想做到啊！ 係 咁快可以翻到屋企嗰度沖個涼啦，係啦，有冇一啲即係嘢可以幫到手咧？ 咁我唔知道，如果你冇水嘅話，你會唔會有個風筒啦？ 有 或者是去厕所里面找那个干手机，但是起码要搞定它一定是出热风先、 热风 风就不得了， 都帮到手。 是啦、你就拿个风筒啦，远距离一点，因为风筒真的可以辣伤的，自己要拿捏个距离啦，这样。那就不是说直接吹个皮肤、可能披一披條薄少少嘅毛巾先啦，咁然之後咧就吹都係吹個背脊嘅。 都係吹背脊。 嗱、我哋咧其實頸椎咧最末端咧近住背脊上少少，膊頭拉平嗰個位置有一粒突出嚟嘅骨，我哋叫做即係頸椎嘅第七節啦。嗰度咧其實係一個叫大椎穴啊， 個穴位嚟。 咁係啦，你可以吹嗰個穴位啦，然之後上下咁樣喐下個風筒啦，咁樣咁就叫做吹緊嗰個膀胱經噶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吹住嗰個位咧，你都可以有嗰個散汗嘅功效啦，咁你话咦，陈医师，咁我唔系寒，可能我热咧咁样，咁但系咧，你咁样吹一吹佢咧，佢都会可以咧，即系散一散啲病邪啊，等自己个人即系松一松啊，咁样咧，等啲邪气，邪气嘅意思即系唔系话啲咩鬼神嗰啲，我哋中医咧习惯咗叫啲病邪为病邪咁样啦，咁等啲邪气可以容易啲散出嚟啦，就唔好棘住喺个身体入边咁样咯。 因为其实有时候会讲到个咩散邪啊，跟住解表啊。咁我哋完全唔知道講乜嘢。好啦，頭先我哋講緊係正確嘅做法，就其實咧，就算你話係風寒又好，又或者佢就係熱嘅，你都可以做到嘅。我又想問一樣嘢啦，經常成日都話阿媽一定會叫你啊，感冒嘅話嗱，好啊，揾棉被焗一身汗， 係冚兩張， 跟住咧你就會冇事噶啦。嗰啲汗係臭嘅，咁跟住你就知道係冇嘢噶啦。咁樣其實係咪正確嘅做法嚟嘅咧？ 嗱，其實我哋中醫咧都有呢一個理論嘅。頭先咧你都提及過一個。詞語啦，叫解表。其實我哋咩為之解表呢？其實出一身汗就為之解表啦。咁、就係咧，我哋講我個對個病邪咧，因為啱啱侵入我哋嘅身體啊嘛。咁、所以咧，佢係停留於表面嘅。咁、我哋咩為之解表？就係、是、可能用一啲發汗嘅中藥啦，咁樣去將我哋個毛孔張開，咁樣然之後等我哋啲汗可以流出嚟啦。咁咁、但係重點啦，重點就係咧，我哋唔要流大汗嘅。我哋咧個重點係要微似肉汗出，同埋咧要全身性嘅，唔係局部咁樣去流汗嘅。咁流汗咧，好嘅流汗咧係輕微嘅，然之後全身性嘅咁樣咯。因為咧其實血汗同源流出嚟嘅咧就係我哋嘅血，我哋嘅氣，所以太大汗咧其實係耗傷氣血嘅。有陣時咧你會覺得，我出完一身汗之後好舒服， 好攰啊，但係 有陣時有啲人出完一身汗之後佢係 虛嘅， 係啦， 係啊， 咁你就要睇啦。我譬如有啲人去做運動咁樣啦， 咁你就要睇啦，你做完嗰个运动，你出过一身汗，会令你舒服咗啊？定还是系啊？其实我系觉得好攰啊，即系哇，成个人好似冇电咁啊，咁咁嗰身汗就唔系一身好嘅汗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譬如讲翻嚟感冒咁讲啦，咁我哋都系追求一个微微汗出啦，然之后系全身性嘅，咁就够噶啦，唔需要话十张棉被咧。有阵时你感冒会发烧噶嘛，你咁样咧其实系不利于散热噶，都系咪？ 真系完全唔知。总之我就系见到嘅就可能系啲叫民间智慧啦，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咧就会用嗰啲姜咧去捽到你个背脊红 晒， 跟住仲要咧就焗一身汗啊咁样。原来其实系有啲窍门喺中间，大家要注意啊。 你可以譬如食碗热粥啦，咁因为热粥咧里面有水分高啦， 冇错。 同埋如果你准备焗汗嘅时候，你都入啲油，然之后先至去揸车啦，系咪？所以咧你都饮多少少水啦，咁等邪有出路啦。我咩叫邪有出路？流汗系一种出路啦。小便其實是一種出路嚟嘅喎，係咪？咁咁然之後你即係都要補充水分啦。咁然之後你咪去瞓覺咯。咁咁你能夠出到嗰身汗，其實係可以緩解到個症狀嘅都。 多謝曬 Nicole， 今日我哋真係學咗好多嘢， 係 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大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真係要小心啲嚇，因為咧啲時間啊，同埋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個情況真係同以前唔同咗， 亂曬， 所謂叫做非時之氣啊嚇，係啦。咁就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下一集嘅話，我哋就會講另外一個話題噶啦， 係啊 係 啊， 多謝 曬， 多謝 曬， 再見， 拜 拜。 人又会。 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那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今日真係好啦，有力哥老师教我哋，因为呢个乍暖还寒呢，好似剛才你阿 Sarah 话斋呢，今年嘅五月呢热又唔系冬又唔系咁样。 咁都好奇怪 呀。开冷气突然之间，咦，仲出面仲冻喎，你个冷 气。凉凉地，系呀，你讲得啱啊。 好难捉摸啊。 冇错，咁所以希望大家呢最近就身体健康啊。下个礼拜我有令 Co 姐姐呢都会继续嚟同我哋讲下另外嘅一啲大家都好关心嘅话题。 令 Co 意思啊。好，返嚟有另外一位啊，呢位就系我哋嘅客家婆来了。留意留意今日教啲咩咯。 好啊。 先睇十二点新闻报告。 华南沿岸带嚟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22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52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蚊，升1蚊；美团160.5，升9毫；中移动51.3，升8.3；快手66.25，升2.9。阿里巴巴82.8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0.16升4.8，盈富基金20.44升0.2，京东集团199.3跌2.3，中国海洋石油11.5升2.8，汇控51.5升1.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42，瑞士法郎8.161，澳元5.585，加元6.127，新西兰元5.107，欧元8.4119。每百日元对港元6.1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5点，升27点。港金报17,4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9美元，卖出1,8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噶。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出口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就喺兴发街。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锦田八乡路牌坊大榄隧道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翠屏北村翠榕楼、柴湾富怡花园二座、马鞍山富宝花园九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387号金安大厦、

佢就係叫做膚淺， 冇錯， 係一定叫做黃啊膚淺強， 膚淺強， 係啦，佢叫馬膚淺， 係 Shallow 媽，好嗱 Shallow 媽今日嚟咯噃，嗱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來了咧，嗱其實頭先啊，我覺得你哋咧個節目咧非常之多姿多彩， 邊個 又有好多嘢學啊？鋼筋嘅呢個鳳壽溪溪樂園啊， 其實我哋日日都係 樂 園，係啊，溪樂園整咧好多東西，係 啊，你見我哋笑哈哈，其實咧一個環節搭一個環節，一個環節搭一個環節， 係啊， 我哋星期一要開始諗先，五唱咩噶啦？ 又要做功課啦。 多謝阿 Cat 啦 ，Cat 啦，頭先又 send 咗隻歌詞俾我哋嘅。 好叻啊！ 多謝多謝啊！ 連聽嗰度啲朋友咧叫做好叻， 我 連聽嗰啲朋友嘅話咧，其實都好叻。 係啊，卧虎藏龍啊！ 冇錯，咁啊當然啦，頭先我聽到咧就係要中意嘛，係咪 啊？係啊，要中意啊！ 阿力 call 嘛， 中意力 call 咯。阿妹仔好靚喎，係咪啊？ 阿妹仔好靚啊！ 頭先有人讚你啊！问咗个好啊，问赞啊 ，Sarah 问咗个好问题。 咩嘢啊？ 阿马同学，你头先你有一齐做噶嘛？ 有啊有啊。 佢揾热水淋边节啊？ 后背底咯。 系啊。 边第几节？ 边度啊？第几节啊？ 第一节。 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 唔 系 啊。 你有冇听人讲嘢噶？ 有啊。 咁你第几节咧？ 我头先话咗第一节，你话唔啱啊嘛。 好似第七节我记得。 颈椎第系啦，冇错。第七节系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成日都话 觉得骨度 系啦，嗰粒骨嗰度， 总之 你俾 粒 果落去有粒骨系滴系凸咗出嚟嘅。你喺嗰个位嗰度话搵啲热水，比较稍为热嘅，但系你能够可以嘅就系忍受嘅嗰个咁样嘅温度。肥佢耐少少，咁样就会好啲噶啦。 哦，系咪所有突出嘅地方肥一肥就好啲噶啦？ 你试下， 你唔好咁无聊啦，好唔好啊？ 你既然系咁样，小张张，嗱，由今日翻去嘅时候，你就试下你屋企，你总之你任何突出嚟嘅地方，你肥完之后，你下个礼拜 老师，你唔好再同佢喺度废话啦。 我要佢下个礼拜交个报告俾我，好唔好？ 好， 咪咯。 你唔废，你唔废话嘅，你唔废话嘅。 好，你都废话。 我废得嚟， 因为我近 呢 个同学多啊， 系 啊， 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肥啲突的地方就告诉我有没有凹下来。 肥真的肥核突。 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客家婆来就是刚才见到听我有中医。很多时候的话都会跟我们的气候是有关的。是吗？好了，刚才我们有讲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一排我们都觉得五月粽都就来要吃了。但是天气都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既然是这样的 话。突然间就 很热。突然间很热。 但突然间会跌回20度以下 ,17、18度。 落雨同埋無端端又刮大風， 啊、 你覺得好奇怪咩？係啦，咁其實同我哋嘅中國人咧，我覺得好犀利嘅。我哋成日都係講緊話，佢哋個農曆咧，反而係真係幾盡嘅。 農曆， 農曆係咩？好叻喎！ 農曆。 咁啊，我教過咧就農曆閃年啦，就係農曆新 年， 係啦。咁其實仲有嘅就係有24節氣啦。24節氣嘅話，你識得幾多啊？ 我最清楚就是小满， 因为啱啱过咗， 小鼠 啱啱亦都教咗， 系 啦，有小鼠就会有大鼠，有立春就会有 立 夏，有立夏有立秋同埋立冬噶。咁除此之外嘅话，仲有我哋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我哋中国人话嘅就系冬至又大过年啦，等等啦。仲有嘅就系我唔知道吓，我希望你哋可以话俾我听嘅就系惊蛰定系惊蛰啊？ 唔系呢个我真系要问啲 老师，真系要问一问啦，我仲有惊。值嘅，有人话系惊蛰嘅，系啦，咁我日就要嚟打小人啦，系咪？ 冇错， 系啊，你哋会唔会因为嘅就二十四节气嘅话，其实都会因应咁样嘅咧，会自己会做翻啲嘢噶？ 我系大暑嗰日，阿妈煲汤。煲冬瓜汤， 系啊，因为以前啲老人家真系一定会煲冬瓜汤嘅， 系 啊，而家就未必啦，新一代真系冇留意。 同埋咧，我以前 CCS 嘅时候嘅，叫胡卡咧，藕胡卡可以煲凉茶嘅， 煲凉茶， 嗯，凉 茶 系 咪嗰啲黑色嗰啲啊？ 屋企系会煲凉茶嘅，例如嘅差唔多时候就系夏枯草，廿四味唔好乱饮，系啦，夏枯草啊，五花茶啊，听未啊？咁啊，夏枯草啊，五花茶呢啲等等嘅， 你有冇饮过一样嘅叫紫草蓉？ 冇， 我细个阿妈成日煲俾我饮噶，佢又系凉茶一种咯，紫草蓉， 唔系 你咁样样啊， 系啊，冇你咁靓仔咯，系啊，我知， 好彩咋，如果唔系嘅话，都唔知点算啊，靓到抌一声， 唔系，凉凉茶位咪冇位企咯， 冇饮过紫草蓉， 冇 啦，你啲有钱人嘅饮嘅嘢，我哋 都食嘅， 唔系唔关事， 紫草蓉， 我上网查下先， 麦吉时嚣饮嘅， 系啊， 细个咯，细个， 平得时嚣， 凉。当凉茶咁饮咯，系啊， 苦定甜嘅， 甘甘地嘅喎， 甘甘地嘅， 系啊，甘甘地噶 ，OK 喎。咁你咧，你屋企除咗话系大暑系嘛，大暑嘅时候咧就要煲冬瓜，冬瓜汤， 都煲冬瓜汤， 其实点解咧？知唔知点解噶？ 消暑啊嘛。 點解會喺大鼠？佢都有小鼠噶，有大鼠噶。 咁你又真係 我梗係知喎。大鼠因為咧就喺二十四節氣裏面嘅咧，佢哋話係全年裏面最熱嗰日、哦，所以你就要喺嗰日嘅話咧就要燒鼠啦。 煲湯 係啦， 冇錯。 咁除咗你話係燒鼠之外嘅話，會唔會食一啲咧就是、比較係啱時令嘅嘢食咧？即係例如話西士芥、妖麻、 絲瓜， 係啦，唔係絲瓜，士芥茄。 士芥茄係咩？ 西瓜。试架就是西瓜 咧，吓头先你咪试架靴嘅， 我嘅意思就系西瓜系，系、啦，西瓜即系系， 仲要你俾西瓜皮我哋食， 咁、我就会俾你踩咯， 老师 会俾你食啦。 我话翻俾你听啦，我查咗啦，紫草蓉咧系种中药嚟嘅，系一种叫紫胶虫啊，喺树枝上。 即系讲，即系冇讲，你又再查咩胶虫啊？ 佢个名系咁读，老师冇笑。 你阿妈点解会煲呢啲嘢俾你饮？ 佢个叫紫胶虫，喺树枝分泌嘅物质，干燥嘅胶质分泌喺好多地方。 马来西亚嗰啲 佢有清热凉血解，做咩笑啊？佢个名字真系叫紫胶虫啊！我睇得好清楚噶。 其实系一条虫嚟噶嘛？ 分泌嘅一啲干燥胶质啊， 即系一种虫 分泌。由佢 分泌， 其实个样几核突嘅，你睇。 喂，中国人咁中意食啲虫啊？ 吓 系啦，黑掹掹咦？ 紫草蓉蓉啊！绿蓉个蓉，绿蓉个蓉，紫草蓉啊， 草花头， 但系 OK 好饮嘅，即系唔难饮嘅，清热凉血解毒啊，咁样咯，性平味甘系啊，咁样咯。 OK， 好。 紫胶虫啊， 诶，但系你屋企人系咩人啊？点解会煲呢啲嘅？诶，广东 我唔知啊，有时未必关事嘅，有时可能系啲朋友介绍啊，中医介绍啊，唔知啊，唔知大家听我有冇饮过啦？紫草蓉 OK OK 啊。 坦白讲，你话喺中医铺度见到咁样嘅话，我都唔会执翻落去煲。 喂，其實中藥好多 嘛，唔知想我點樣？ 好多中藥其實睇落去係 係好核突 個賣相。譬如嗰只叫風黃蜂嗰個叫咩話？黃蜂個殼係咪啊？ 黃蜂個殼 有一種咧， 黃竹蜂， 黃竹蜂， 鹹竹蜂， 鹹竹蜂又係好核突嘅。 鹹竹蜂唔係啊，我覺得 OK 喎。 唔係個樣啊， 個樣 佢係成隻咁樣啊嘛。係好咁，你頭先講話你媽媽咩話？唔知點對你啊？ 唔係， 如果 俾 啲 一撇嘢佢食， 一撇 哦， 一啲膠質咁。 但係你阿媽係唔會煲呢啲嘢嘅， 唔煲嘅。 咁佢煲咩俾你飲啊？ 我記得隱約記得係煲嘅一兩次。 點解 係 隱約啊？ 因為太耐咯， 係因為佢好少煲。但我蠢到有一次真係好蠢啊！我倒咗落個洗手盆嗰度。 點解啊？ 你唔想飲？ 係啊，話俾阿媽聽飲咗，即係跟住我媽。入去擺低個碗出翻嚟，你呃我，你講大話，冇啊！你睇下個洗手盆，我唔記得 掹翻個質，成兜喺度， 倒咗落個洗手盆， 倒咗落去，跟住見到有啲跡喺度， 係啊， 佢又應該揾啲水去沖一沖佢。 我同自己講，我以後 講大話唔會俾你知道， 毀屍滅跡， 唔係改過， 哇！你 唔係改過，係只係令我方法冇被揭穿， 真係嘅，你會發覺你啲咁嘅嘢會越嚟越精㗎。 细路仔点会中意饮苦茶？ 唔系啊，我好中意饮。 不过而家我就饮到啦。而家 中药系好难饮噶， 但系而家我 OK。而家我 OK。 我试过每有一只啊，即系感冒会饮嘅，每次第一啖都会打个冷震嘅。 哦，咁嗰个 即系每饮第一啖，我都会打个冷震。 嗯， 好难饮嘅，酸唔酸、苦唔苦、咸唔咸咁样嘅。 你睇下佢嘅样， 我仲记得啊。 OK 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唔同类型嘅凉茶啦，咁其实都系我哋好犀利嘅。啲文化遺產嚟嘅，係啦，咁其實唔同嘅，即係個二十四節氣咧。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十個啦， 好 唔 好 啊？好啦，我哋大家嚟準備紙筆咯噃嚇。好啦，第一個當然啦，最緊要嘅就係話咧，人哋話過農曆新年咧，其實若果唔到立春咧，其實基本上嗰日咧，即係嗰個未開始叫做過新年嘅。所以第一個要教大家嘅就係立春啦，立春， 立春， 係啦，就係立春啦，所以叫做到咗立春嗰日，第二日先至會叫。正式嘅新嘅一年嘅开始， 立春， 得唔得？ 得 啦嘛。第二咯噃，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打小人咧，其实你哋有冇试过去鹅颈桥打小人？ 冇，我系经过见到人哋 系啊，都狠噶， 兜除打嗰个人， 真系， 哦， 你真系打嗰个小人， 系啊， 咁啊应该，我好多人兜除打你咁样，系嘛？ 污你嘅心，你咪小人咯，系， 你咪咯。OK， 咁啊，惊蛰咯，就系见切。 见 见 系啦，切 OK， 得唔得？ 得 好啦，第三个啦噃，第三个就系其实比较少听啊，但系其实咧，原来喺二十四节气里面咧，都有一个嘅咧，就叫做清明，浅眠， 清明节咯， 嗯哼， 浅眠， 浅眠，但系好少听人讲嘅，我多数都系听嗰啲咩立春啊、惊蛰啊、咩大暑、小暑啊咁嗰啲。啊，可能我真係比較冇咁留意啦。Okay. 好啦，第四個啦，頭先你所講到嘅啦，我就係話全年最熱嗰日係 大暑， 太暑， 太暑， 係啦，嗯，太暑， 太暑， 暑啊暑啊，太暑啊，對唔住啊，太暑，係啦，老鼠嘅鼠先至係暑，大暑係太暑， 太暑。 好啦，跟住咯噃，一嚟就話就去到比較係凍啲嘅時候啦，凍啲嘅時候嘅話咧，就未必至於好凍啊，好凍嘅時候就係大雪啦。而家我想講嘅就係 小 雪，小石， 小石 ，係啦，立春見切淺眠，太暑小石。 立春天切前面 前面 系啦，前面系另外一嘢嚟嘅，系 哨石。 第六个我哋话讲嗰就话即系人咧就好犀利啊！中国人嘅话最紧要系咩啊？冬至大过年啦，就系冬至。 冬至 系啦，唔讲冬至嘅话，我哋话做冬就系捉冻，系啦，捉冻啦，而进唔进木卡斯翻啊？咩意思啊？ 你 做屋企食饭啊？ 系啦，做冬啦，你会唔会翻屋企食饭啊？ 肯定要翻啊！ 一定要啊！吓、好啦，冬至之后嘅话咧，我要教大家嘅咧就系头先你有讲到啦，啱啱过咗嘅有小满，但系除咗小满之外，我哋仲会有大满嘅，太慢， 太慢， 系啦，太慢，冇错。得唔得？ 太慢。 好啦，去到第八个啦噃。第八个嘅就系咧，好多时候就会发觉，嗰段时间点解成日都落雨嘅咧？因为就去到二十四节气嘅就叫做雨水啦，雨水。 雨 呢个系比较接近于我哋嘅广东话嘅雨水，系啦。好啦，仲有啦噃，咁啊，去到慢慢就有啲立秋啊，又或者系比较凉少少嘅，例如有呢个白露啦，白露， 白露， 白露。 哇！聽到呢個白露咧，好似涼涼， 開始涼涼地啦，嚇，咪舒服啲啊，係咁啦。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 淨係講白露都已經涼了。 再嚟嘅啦，就係霜降啦，上降。 上 係啦，霜降上降得唔得？ 上降 好。嗱，十個嘅廿四節氣啊，比較容易啲啦，因為每一個都係兩個字嘅。我哋而家嚟重温一次啦噃嚇。第一個立春， 立春， 立春， 驚蛰， 天赤， 清明， 前面。 前面，前面， 前面， 大树， 太树， 小树， 哨石， 哨石， 哨石， 冬至， 冬至， 大满， 太慢， 太慢， 太慢， 雨水， 雨水， 白露， 白露， 同埋霜降， 霜降， 一阵间翻转头我哋有。 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默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破即使淡紫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免痛，还似样跌撞的我笨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 当中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有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走。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天机拆嘅，系啊， 当热天你系乜嘢啊？试下佢你面前，你系当你系咩？ 我系马咩话头先？ 吓唔知道、啊，你又一定赢啊嘛，叫做系嘛？ 热天赢， 系啊，热天赢，热天赢， 热天赢， 热天赢，热天赢， 热天赢， 好啦，咁啊，试咗个黏黏之后嘅话，我哋即刻嚟咯噃吓。第一题，几时我哋会打字？小忍啊，热天赢， 建设 啱啦。第二，路上行人欲乱云，欲热天赢， 前面。 前面， 前面， 哦、对唔住，我只可以俾一点五分你啫吓，咁、啊、就系有呢一个嘅就一点五分。好啦，第三题，中国人有所谓乜嘢大过年啊？热天人， 冬至， 冬至系啱嘅，二点五分。第四题，乜嘢嘅气节咧系全年最节气系最全年最热嘅？ 热天 人，当啊，唔该， 太暑， 太暑系啱嘅。好啦，其实我介意呢一首歌系由何当， 首先。 好嘢喎，系由汉阳同埋边个唱嘅咧？就系、是、叫做小说啦。好啦，第六题，相传几时可以将一只鸡蛋企起身当？ 粒寸， 粒寸系啱噶。第七题，指一个选手囊括所属嘅热天人。 太慢， 好嘢！佢连接囊括就系所属嘅运动项目嘅冠军，叫做大满贯啊！吓，好啦，非常之好啊，三点五分。跟住啦。罕贵啊，就 系 当啊，唔该。 雨水， 雨水系啱啦。咁啊，罕贵点解乜嘢唔够就系、是、雨水唔够啊？吓，好啦，第九题，有啲乜嘢系被太阳 冇啊？ 系 塔路， 好嘢、啊，我讲紧。仲有咧， 相同 Neptun 俾你讲晒佢，冬至， 冬至， 冬至。咦你冇事啊嘛？使唔使急救？使唔使急救？ 死啦！ 哎呀死啦！ 一晕晕乜鸡？ 好少见，今日竟然咧就系热天人，今日真系赢咗嘅。 哎呀， yeah！ 有啊，群群喺度撑我啊。 Okay， 好啦。十二点廿九分听新闻啦。今日另外翻嚟片段人间送俾大家，马小个人编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个十八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造成至少二十一个人死亡，包括十九个儿童。相信枪手被警员击毙。总统拜登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必须采取行动，加强枪械管制。案发在当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现场是德州南部城镇乌瓦尔德的罗伯小学。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到场。根据学校资料，遇害的学生年龄大约七至十岁，而丧生的成年人中据报包括一个老师。德州州长阿布特说，枪手是一个叫拉莫斯的当地居民，就读当地一间高中。有州政府官员引述警方说，枪手年满十八岁就买枪，案发当日先开枪杀死祖母，再到学校开枪。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朝早在不足一个钟之内发射三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是洲际弹道导弹，飞行36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540公里。第二枚未能够核实类型的导弹似乎飞行失败，而第三枚就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美国和日本都强烈谴责北韩试射。南韩总统尹锡悦主持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挑衅，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调要按韩美首脑协议扩大威慑执行力。南韩外长朴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说，确定将会继续保持两军的联防态势。 日本表示，探測到兩枚彈道導彈都可能落入專屬經濟區以外。日本政府已經透過駐北京的大使館渠道向北韓提出抗議。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通過向立法會綜合大樓擴建工程追加撥款，涉及3.9億，即是增加至大約15.6億。政府稍後會再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有議員說，市民不能夠接受工程造價超出大約30%預算。建築署署長何永賢回應說，擴建工程獨一無二，需要在夜間和假日進行，可能政府當初估算不夠大膽，所以需要申請追加撥款。他又說，如果日後工程的要求沒有大變化，不需要再申請追加撥款。警方購入第四代裝甲車，由內地製造，上個月已經交付機電工程署測試，並已經在今個月交付警隊進行內部培訓和資格認證，預計下個月正式投入使用。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說，這款裝甲車叫做劍齒虎，除了增強保護性能之外，還配備多孔發射器，可以使用不同類型低殺傷力彈藥，並安裝先進攝錄系統。警方說，現役的鋭武裝甲車自2009年3月起服役至今超過10年，而在2019至2020年間，鋭武裝甲車頻繁出動，加速機件損耗。警隊在2018年着手採購6架新型裝甲車以取代鋭武，並在2021年10月完成招標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0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5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6，升个六；美团161.2，升个六；中移动51.3，升0.03；快手66蚊，升2.65；阿里巴巴82.8，跌0.8。恒生中国企业70.2升0.52，盈富基金20.44升0.2，京东集团199.7跌0.9，中国海洋石油11.52升0.3，汇控51.1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3，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2，人民币6.668。英镑兑美元1.254，欧元兑美元1.07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4点，升6点。港金报174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8美元，卖出186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次咧，小明就交作文啦，其中一句就系咁写嘅。我妈咧系一个70岁嘅年老妇人，咁啊老师睇到啦，就圈住年老呢两个字，侧边写多余。小明第二日就改咗篇作文，又交俾 Miss 睇咯。Miss 一睇就呆咗，因为小明写我阿妈系一个70岁多余嘅妇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知识 串流电视服务平台竞争激烈，今日是行业龙头都不是不用担心被观众淘汰的。最近就有新消息说会推出互动直播节目，可以即时投票答问题。那个节目是跟什么时区的观众的？香港人需不需要挨夜追节目啊？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知识会社。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女神的天平。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欢欢， 师傅， 啊， 等下先，做乜？未出去揾我？ 系啊，你好，师傅。 你知道我逢星期六下午一个人去听音乐，找我什么事？ 所以我整个下午都没骚扰你了。现在是6点45分，理论上已经过了下午，到了傍晚的时分。 嘴刁刁。问题重点呢，是我最喜欢听音乐，而我最憎人骚扰我听音乐，你就啱唔啱做呢件事。 师傅，被遗忘的时光，你起码听了过千次。应该不会被你遗忘了。 嗱，唔好咁主观，唔好去 comment 人哋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好唔好 ？OK， sorry 啊，师傅，其实咧，我啲紧要事想揾你帮手。 等阵， 咩事啊，师傅？ 啊，头先你觉唔觉得啲高音好似争少少？ 有咩？唔觉、啊。 No, 是但啦，师傅， 唔好是但。人生冇几多次是但嘅咋？追求完美、追寻真相系我做人做事嘅态度。亦都我喺法律界略有所成嘅原因，如果样样嘢是但咧，咁就做唔成今日咁，明唔明啊？ 嗯，我明。 唉，你点会明？嗱，我怀疑咧，应该站住对喇叭咧，嗰粒木就系嗰粒木嘅事。 吓、啊，关粒木咩事？ 嚟，你过嚟，嚟呢度， 哦， 系。你帮我再转啲纸落下边呢度呢个位呢度。 哦 ，OK， 嗯，好，听下好唔好啲啊？ 争少少。 不如咁啊，移前少少，右边个喇叭得唔得啊？ 右边个喇叭都话问题唔系出喺位置同方向咯。 师傅，试下先啦，好嘛？ 试下先 啦，嚟啊！ 好啦，等下先吓，我听下先吓。 是谁在敲打我窗？ 好自由好啲、啊， 嗯， 啊，叻女、啊。哎，得好，好咗啲， 关我咩事啊？我又唔识嘅，我乱试啫嘛。 咁又唔系啊，凡事识得多嗰度思考，咁啊进步噶啦吓。 师傅啊， 我唔听住啦。点啊？今日咩事啊？ 今日咧，我真系有啲急事揾你啊。你有冇留意到早嗰排长沙湾咪有个执纸皮嘅阿婆？ 佢咧嗰啲纸皮刮花咗一个路经嘅靓车，俾个阿太告啊！有冇留意啊？ 咁点啫？不过我又唔系嗰个官，又唔系我审，唔关我事啊！ 我觉得咧，嗰个婆好惨咯。佢唔单止系俾人哋告，要赔佢嘅精神同埋架车嘅损失，佢仲因为呢一单嘅 case 俾记者揭发，原来佢有嘢做嘅。不过仲佢攞中门。 呢啲系香港福利制度、安老养老，仲有道路设计同埋路使用者嘅权益问题。啊，错综复杂，你想我讲咩啊？ 师傅，我觉得根本成件事，首先咧就系嗰个阔太吹毛求疵。因为本来个官已经判咗个阿婆赢咗单官司，不过嗰个太唔服气，走去上诉，所以 得吓，我梗系知道个下文啦。你唔会唔知道每个市民都有诉讼嘅权利系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即系话有钱人都系可以继续告，穷人都系，大家都一样。 嗯，会唔会话系嗰个阿太滥用司法程序咧？何况佢根本就唔在乎佢嘅买送用嗰架靓车。我查过噶啦，佢名下已经有八部靓车，仲未计佢老公。 咁又点啫？咁佢有好多车，唔代表佢唔可以为自己攞翻公道噶嘛？咪先都系一架车嚟，咁佢都系可以嬲噶嘛？系嘛？ 咁依家出边嗰啲舆论都话佢唔服气。 唉 ，Michelle， 你读 law 嘅，仲话跟我？你点可以跟舆论呢个 point 噶？舆论嗰啲人识乜嘢啊？你又讲一句，我又讲一句。 Sorry。我谂我今日可能系偏激咗少少。 I don't care。嗱，为真理争辩系应该嘅，不过咧，我系奇怪你吓 ，Michelle， 你受过专业训练，你点可以深入个人情绪、情感等等嘢噶？吓， 师傅，因为我系一个人啊，我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啊。 我都系一个人，我都要呼吸，我都要饮水噶，咁又点啫？ 我知道我实在唔够你咬，不过我真系好想你帮下嗰个阿婆咯，我觉得佢好惨。佢依家工都唔敢翻，纸皮又唔敢执，你可唔可以帮下佢啊？嗱，其实我大咗 Michelle 啊，你记唔记得我已经半退休噶啦？所有关法律界嗰啲 case 嗰啲嘢，我冚唪唥唔理啦。仲有，我提提你，今日几多号啊？星期几啊？ 星期六咯。 星期六即系周末，周末你唔系唔知我啊嘛？我将我状态咧。教咗去休息 mode 噶噃 ，I will switch off， you know？ 嗯， 你仲揾我？ 明白，啊、我唔阻你啦，咁我先走先啦，我唔陪你食饭，又唔陪你捉你最中意嘅国际象棋啦。 喂，咁样啊？讲到国际象棋，嗱，不如我哋真系唔好倾住，食饭先，然后你陪我捉一阵啦，冇咁衰啊！嚟 ，OK。点啊？点解呢部棋谂咁耐？ 啊！你捉棋嘅技术系好咗、啊，我谂我真系遇到对手啦！今次 多谢，都系你教得好啫。咁点解你仲唔认输？ 当我仲有棋行，我点解要认输？ 但系你明知道自己输硬噶噃 ，Michelle， 输都有分好多种嘅。我可以要求自己唔好输得咁难睇噶嘛？诶，等等，我谂到啦，好，我咁行你。 哦，你咁行，好，我咁。 啊、你中计啦！ 诶、哎，咪住，唔算啦，师傅，你点会咁行噶？ 兵行险着。哦、原来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反败为胜噶喎！ 好嘢好嘢，师傅你咁叻，你教我点样兵行险着，反败为胜啊？ 你咪捉得几好，边使师傅教？ 我唔系讲捉棋啊，我系讲单 case 啊。 哦，单 case， 阿 Michelle 我真系冇兴趣、啊。 师傅，你依家住山顶，再用无敌嘅维港靓景，可惜啊！ 可惜有几可惜？咩可惜？可惜乜嘢？ 你只系见到嘅就系表面繁华嘅景象，你睇唔到更加清、更加深入、更加真实嘅民间疾苦。低下层嘅社会有几咁惨？唔系净系睇电视或者系上网就可以得知一清二楚。 嗯，系嘅，同意啊。不过我认为透过呢啲嘅 media， 基本上睇唔晒都睇得部分啩 就算。你有一个80寸的巨 mon 的大电视， 都只不过是看到80寸的东西。 那又不是一定的。我套 AV System 可以 zoom, 一路 zoom 埋。看得很清楚的。想看远一点我上天台咯。我上面那套天文望远镜想看月球都看到啦。而且还有多角度地看。我看得很全面的。 我没你那么厉害，有十几万的专业望远镜，我只是靠我对眼睛就已经够。 那你又怎可以觉得你一定看的东西就是真实、正确和全面呢？嗯， 我落过去案发的现场，我看过那条路根本就很窄，那位阿太这样揸架车入去很容易就撞到人的，他危害着其他的道路使用者。 唉 Michelle, 为什么你讲极都不明白、啊、条马路被车行的嘛。唔该，你可唔可以睇阔啲、睇远啲？例如话条马路系咪行人专用区啊？系咪双黄线唔停得车啊？有冇人触犯交通条例呢啲？你有冇谂过啊？ 嗯，我谂我应该要再去现场再睇多一次。 错？ 点解错？ 你应该喺同案发当日嘅天气、时间同埋其他条件相类近嘅情况先去睇，唔系是但一日。吓、啊，咁样先去分析嗰段路嘅情况，亦都系揾到更多有用嘅资料。例如话，如果案发嗰日星期日，咁星期日吓、啊、行人系咪多啲啊？咁、你拣翻星期日去，系咪落雨啊？咁啊路湿滑啲啊？明唔明啊？呢、啲我记得我教过你，你唔记得晒，俾翻我吓、啊。 多谢师傅。 终于识笑了，喂，继续下一盘，梗系下一盘，再捉再捉。 好。师傅啊，点解你会肯陪我嚟嘅？ 哦，我冇话你听咩？我细个住呢度附近噶，你唔好呃我，我熟晒呢头添啊！吓， 我冇啊，我以为你系嗰啲屋企好有钱。 有咩钱啫？我阿爸以前做小贩噶，南昌街摆档卖生果嘅。我妈酒楼嗰度洗碗。我读中学嘅时候啊，一到暑假咧就我阿妈嘅酒楼卖点心。哇、啊！你唔知啊，真系。 原来你细个嘅时候咁艰苦噶。 未算啊，冬天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就炒栗子卖，你知边啲啦？ 我知， 炒栗子嗰啲。 系。 有次佢病咗，咁我仲懒醒目帮佢开档啦。哇！嗰晚真系好冻，我仲记得，得个七八度，我又唔够衫，只手冻到僵晒，都唔够力炒嗰个栗子。啊，系咁系咁炒，系咁炒。唉，点知有个醉酒佬走嚟买。我好论尽啊！啲手僵硬晒，我包唔到个栗子俾佢。佢、嫌我咁耐咁耐，一脚硬冧我档。 哇！咁你点啊？ 唉，我嗰阵时细个啊，冲动，我冇谂后果啦。我咁衰嘅，你硬我啲嘢，我一个铲打佢咯。 吓、啊，师傅，咁后来点啊？ 哇，点啊？梗系拉翻差馆啦。我阿爸阿妈好担心啊，系咁叫我同嗰人认错，我都冇错。佢教我啲嘢先㗎嘛，我据理力争啊。 咁最后点啊？ 唉，嗰、那个年代呢有钱去解决到啲问题嘅。 吓、啊、咁样公道咩？ 我都觉得用钱解决问题唔係公道，亦都唔係公义。由嗰陣时呢我决定我去读 law， 我深信法律。法律系公正嘅，可以保障所有人。我希望可以用我专业去为嗰啲人呢争取返佢公道。 咁点解起初你又唔肯帮我，依家又改变主意咧？ 我从来冇改变我嘅主意，只不过我好耐冇行过呢条鸭寮街，我望下有冇嘢啱啫。你知唔知我中意揾套嗰啲胆机配翻嗰啲零件嘛？ 师傅，啊、你唔好咁样玩我啦！ 喂喂喂，前面转弯有个卖喇叭木，好正啊！嗰、那个阿强哥咧卖嗰啲嘢咧， 嗱、师傅 有啲水准啊！ 不如咁样，我一阵先至陪你揾好嘢，我依家咧先带你去扫屋村。我知道嗰度有一间开咗成四十几年嘅茶餐厅，仲有你最中意食嘅虾多士卖。 喂，我细个就系住苏屋村啊、 哦， 等我带你啦，你跟我行啊。 好啊，啊系啊，嗰、那个婆婆咧就系、是、住喺苏屋村噶，不如你带我去揾佢啊。 好，探完佢之后， 探完佢之后嘅话，我陪你去揾箭喇叭嗰啲木。 难叻，我唔使啊，我系话探完婆婆。翻我办公室啦！ 吓、啊，你好耐冇翻去咯噃，你翻去做咩啊？ 你咪帮阿婆啊，帮阿婆要睇晒佢啲 file 摆喺办公室，咁梗系翻去慢慢睇啦、 啊。师傅，你肯 你肯帮婆婆，多谢你啊！婆婆真的好需要你噶。 唔好讲呢啲嘢啦，我食虾多屎紧要，行啦行啦。 师傅 又点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仲肯为有需要嘅人出手，冇遗忘到社会低下层嘅人，多谢你啊，师傅。 我终于帮阿婆攞翻个公道同埋尊严，婆婆好开心，佢送咗十只鸡蛋俾我。当我由佢满布皱纹同埋青筋嘅双手接过呢啲鸡蛋，我知道我应该要继续努力，去继续关心社会上面每一个需要我哋帮助嘅人。婆婆，你要保重啊！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呢一首 Blowing in the Wind 结束过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 冇错，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丰收快活人啦、嗯、好啦，至于听日啦，到礼拜四啦噃， 星期四啦， 系啊，每个星期咧，你咪觉得过咗星期三之后嘅 声，一声啊，过咗中线。 系啦，咁听日咧，我哋爱好系列啦，同埋即安剧啦，等等啦，咁啊，同埋星期五我哋嘅练嘅歌曲咧，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吓，一、啊、要练歌啦，系嘛？ 系啊，要上堂啦。 有冇少少 tips 啊？今次快定慢啊？你嗰只歌，你啊？ 属于咩歌啊？ 你嗰只属于咩歌啊？系咪一个人唱晒啊？ 一个人唱啊？ 原词定新词啊？ 原词， 原词， 我觉得系我嘅写照嚟嘅。 OK， 咁啊，大家有期待啦。 Okay, 好， 我就开始头痛啦。 点解啊？ 因为今朝早其实当佢琴晚同我讲话佢拣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已经开始头痛。咁再加上今朝早佢话佢再唱一次俾我听嘅时候咧，系冇一个音系啱嘅。 咁所以有老师咯。 我明啊，我真系明啊。佢话俾我听，哇！你唔好全部走音、 啊，走得好紧要、啊。 我真系。 我哋密切留意。 我系咪前世嫌啊你？ 听日咧，我哋会有周慧敏网上情，我在电台呢日子第二集，留意留意。 好嘢好嘢，希望大家喜欢我哋为大家准备嘅每一日嘅节目啊吓。 差不多小时要结束了吧，明天日嘅大家10点钟再见，好， 拜拜。